且要进行选民登记。而立法会选举已经延迟一年举行，相信不会延迟至出年先至举行。他说，中央作出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的部署，是希望继续推行一国两制，但是前提是确保香港不会变成颠覆国家的平台。他又说，明白香港人短期内对选举制度感到失望，未必再热心于政治，相信要时间重建国家和香港人的互信。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98点，升122点，总成交金额576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8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64蚊，升20蚊；美团323.2，升21.2。阿里巴巴230.2升6.2，小米集团22.35升4毫，比亚迪股份190.4升13.9，保利协鑫能源2.41升2.3，中国移动53.9跌9.5，港交所449.8升9蚊，友邦保险99.9跌8毫，药明生物87.45升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767，瑞士法郎8.35，澳元5.969，加元6.132，新西兰元5.554，欧元9.225。每百日元对港元7.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9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4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5,880蚊，升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71美元，卖出1,71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蝴蝶谷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在港岛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落桥位慢车，车龙在海丰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同载大型货物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CIBS 听有声小说，听香港文学十三邀。 丹神马与怀乐台的对目，你知道吗？鳄鱼是很悲惨的动物，因为他们不可以同时接吻和拥抱。 听本土剧作，听港剧港剧。 浮生若梦但家情， 水上人但家人，渔民。 都是香港人啫，受不受人尊重就看他们怎样对人和做什么事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乞嗤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嗯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咗份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那个盒仲细过我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真系，估唔到， 风水轮流者， 风水快活人。首先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桂花田， 我哋 早晨咧。 喂，桂花田唔喺现场喎、 啊，系、啊，你做咩唔起身啊？你做咩唔翻工啊？你做咩咁近都要喺度打电话、 啊？诶、hey, ，咪就系避中伏咯。 咩避中伏啊？自己交代一下吓、啊，你不守妇道系咪？ 无情啦，更。 奉行出場啊！你終於 咪又要貢獻我第二次咯？ 第二次了嗎？ 係啊，回開二度啦。 第一次係幾時啊？ 唔係啱，你係生咗兩個嘅。 咩啊？啱啱第一次咪喺電台嗰次咯。 哦，係啊，電台強檢啊。 咁啊，係咯。 係啊， 嗰劑啊， 無啦啦整突啦。 係啊，講嚟聽下啦。你個大廈做咩事啊？因為 我都唔知發生咩。 唔係你幾時？ 我睇新聞都見唔到有啲咩嘢又話要強檢、強制檢測。 你列入咗去裏邊嗰個實體制裁清單。你哋 是 不是说简单而言呢，就你住那栋大厦就需要呢强制检测，是不是？ 是啊，但我都没听到新闻有什么报道讲。 但你全日你有没有回我家？ 我啊，琴日晏昼先翻啫嘛，即系完咗。 咁系咪已经发现系有？ 行完一轮之后先知。 但系咪有嘅检测人员已经喺屋企楼下摆晒档口咁啊？ 是啊是啊是啊，咁样咯。 咁就真㗎啦、哦、就唔会话有得呃啦，係咪啊？ 唔係，咁就冇得呃嘅。咁但係问题係我咁都想知道个源头，咁都想睇下新聞究竟发生咩事、哦、究竟嗰个人喺边度接触过啲乜嘢㗎嘛。 咩咁最后冇咩？一单都冇啊？ 冇，我资讯又唔见到有啊。 係咪附近啊？係咪你嗰区啊？係咪嗰度有商场啊？ 发到咁大 商场会喎、啊。 商场有事嗰座大厦都要检测。 係喎、啊、会唔会当你哋系十一咧，搖佢群組啊！ 誇張、啊， 不過，聽阿華講到咧，話就聽到有啲街坊話關 K 十一有啲事 喎。嗱、啊，係咪咧？阿華阿華都中㗎、啊，真係原來。 唔知啊，咁但係你都想知道究竟證實係究竟發生咩事啊嘛？你明啊？ 咁而家你嘅行動係唔準出去啊，定係點㗎？ 冇喎、啊。唔好意思喎、啊，要翻学嘅就翻咗学，要翻工嘅翻咗工。 但得系咩？ 因为你已经系有嗰个手带、哦、或者做咗 冇喎，都冇喎、啊。 其实佢而家呢只咧，所以我都话你咩嚟噶？你嗰个只不过系佢呢栋大厦系咪被人发出强制检测令啊？ 啊系。 但你又唔做检测嘅？ 我有，我做咗啦，唔做佢未有报告俾我，唔使翻工啫嘛。 其实两样嘢噶，可能其实而家咧，系啊，你其他嗰啲咧，你嗰栋大厦纳入强制检测，唔系唔翻得工，唔系唔出得去噶、啊，不过你要做个检测咁解咋。 系， 仲要有限时噶，佢唔系话要你即日噶，其实你几日内做都得噶。 不过就因为我哋自己电台有个规矩，咁就希望你有咗个阴性嘅报告先好翻工咁解啫。 哦，系啊，系 系咯。 嗯，但你同埋你一定要做啊，你知唔知啊？我为你荷包着想、啊。 哦，当然啦，我唔会咩嘅、哦，我呢啲系好奉公守法嘅。不过你知话梅开二度无端俾人撩多几下。 系啊，因为点解咧？嗱，即系我哋从市侩角度出发啦，因为我哋估咧佢都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嘅、 啊， 所以我就唔担心佢嘅检疫问题。但系咧。我就担心佢荷包，因为之前试过咧，原来有啲大厦咧，佢就俾人哋纳入咗做，唔系佢俾人纳入强检， 系啊， 咁点知咧，佢嗰度咧有啲人咧唔知佢特登啊，定系无意啊，定乜鬼都好啦，佢冇去到检测， 系， 结果咧就当执法人员咧 揾翻佢嘅时候， 卷土重来啊，佢啦，原来佢会抽查嘅， 系啊， 喂，你系呢栋大厦居民啊嘛，唔该出示你嘅即系有效检疫嘅证据咁样，冇。哇！ 啊、 即刻科水好似五千嘅嘢， 都幾百個啊！上次好似 係啊，好勁嘅，所以我強烈建議你，為咗你嘅健康同埋你嘅荷包， 我 check 咗啦，不過佢未有報告俾我、 啊。我想問你用咩手，用咩方法 check 㗎？佢係用心喉啊，定係誒撩鼻啊？ 上次同電台嗰次一樣咯，撩鼻再撩嗰個喉嚨， 撩鼻撩喉嚨咯。 不過今次撩得勁啲啊！佢喺我鼻孔裏面喺度打到幾個轉咯。 哦呀！ 我发觉咧，打几个转， 即系不同嘅 手 势咧，都会出现喺唔同嘅医护人员身上嘅。 哦，咁啊系啊， 有啲啊单边鼻哥又得，有啲要两个鼻哥窿又都要，有啲咧就嘈一声好快撩完，有啲啊撩十几秒。 系啊系啊， 即系各样都有嘅。 同埋有啲咧撩之前咧，佢会先撩你先噶。 撩你讲嘢、 啊。 我上次咪话咯，我喺第一次就系喺嗰个黄大仙附近嗰度咧，佢撩之前咧，佢先撩你咧，就 系、 是、问你。啊！你咧之前有冇做过任何一啲手术噶？你个鼻嗰里边咧，系、 哦、 啦，我怀疑佢想问我啊，你有冇整过容啊？个鼻咁生得你咁靓嘅， 你有一个鼻咁大，要你咧有问题啦、 啊。生得你咁靓， 咁、大鼻。 咁嗰次我咪同佢讲咯，我话有啊有啊，因为咧我之前有鼻窦炎啊，我有咧开过刀啊咁样。哇！佢即刻就我以为唔使做啦，点知佢话哦。咁我真係要撩得小心啲啦， 只係撩得小心啲， 唔係好合理，好温柔啊！你唔觉得呢件事好贴心咩？ 好窝心咯、啊，但係我今次冇喎、 啊。佢之前冇问过你啊？ 哎呀，睇见你阿鼻啊，知你冇整过啦。 咁啊系啊，我呢啲纯天然嘅系咪先？ 系咧，插手鼻。 你嗰个叫做咩咧？ 咩啊？ 鼻毛，鼻毛可鼻，你连续两次鼻毛可鼻。喂，但你知唔知呢一个 鼻撩鼻 啫？系啊，呢个朝头早咧，我哋呢一个风骚快活人咧，可以改少少名啦。 咩啊？ 即系就风骚。 快活 男，风骚小病人、啊、你就严格嚟讲，而家系嫌疑犯啊嘛，你系 on the list， 要等。 我冇事冇干噶， 喺一日未有结果之前啊，疑点利益都不能归于被告啊。 我哋咪被困喺屋企咯。 系啦，你系小病人啦、啊，你知唔知道今日直播室啊？ 做咩啊？ 亦都有另外一个小病人出现咗、 啊。 程振鹏、 啊， 佢唔系肚屙啊，惨惨啊佢。 事实上咧，我都系一个爷爷嚟噶啦嘛，咁所以我都唔细啊，我啲骨头打鼓啊，唔单止啊，仲只脚有啲唔听使啫，冇乜嘢嘅。 佢今日带咗第三只脚翻工啊！ 吓、啊，系啊， 即系好似讲到平时佢就冇带咁样。 你第二次噶咯，系咪啊？你上次咪话拐拐嘅无啦更， 咁而家咪第二次咯。 哎呀，即系大家第二次啊！ 你做咩事啊？ 今次系同一只脚啊？ 你系食得太多肉啊，所以痛风啦、啊。 唔系、 啊，唔系啊，佢又系话突然间拐拐啊！上一次咧，佢都已经揸个拐杖翻嚟噶啦，唔记得咗啦咩？曾少， 唔得呢啲要 check 噶、啊。 系咯， 我有 check。 会唔会第五度发育啊？所以啲骨会痛啊？有冇发烧啊、 其实就一匹布咁长啊，要讲就无谓嘥大家时间。 唔系我哋 唔系 噶， 都要了解下大家噶嘛。 会唔会听日啊？突然间我哋又得翻两个做节目啊？ 咁系咯， 我哋用把口讲嘢噶嘛。 唔系噶，你睇下你坐言起行有阵时好激动咧，你嘭咁啊成个弹起噶你会。 咁我唯有calm 啲咧个人啊。 好啦好啦， 安静啲，放心啦，冇乜嘢嘅。 好啦好啦 ，OK， 祝你身体健康 吓。大家咁话真系。 而家得翻 我 呢个， 冇问题啊喂。 得翻我呢个病坏啊。 我 系 真系噶， 哎呀，整整齐齐啊， 真 系 啊，蜀中无大将咧，病坏都变 错啦， 变最健康嘅人 系啦，病坏而家做代表啊，所以我哋今个朝头早祝福所有朋友吓，嗱咁啊，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琴日都喺嗰个大厦列入咗强检咧，咁啊，希望你强检得嚟， 平平 安 安 心心， 系啊， 冇嘢噶，冇嘢噶，今朝早我哋继续用唔同嘅方式同你风骚快活吓。 望这一段，你吻过我的脸，曾是百千遍，没去想，终有一天， 单这边，一点钟等到深天。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小姨，嚟两斤花生先，唔好讲咁多。哎呀，系系系， 攞埋啤酒先，我要。 系啊，攞埋啤酒花生。喂，阿田。你个家族吓、啊、又嚟咯， 喂，真系好激动、 啊，好激动啊！ 两来有往、啊， 同埋我想话咧，佢呢一单新闻咧，话就话好似即系好花生啦，因为呢个毕竟都系前世后婆啦。但系咧，其实你睇下睇下咧，同我哋咧都有密切关 系 嘅。 因为啊，好多家庭咧一样有婆媳嘅。 一系啦，一嚟又婆媳啦，二嚟咧，我想话就算同我哋份工都有关系噶，因为咧嗱，英女王咧，佢第一咧就佢就发表咗声明啦，白金汉宫周二发表声明啦，咁样，咁啊一阵间可以讲下啦。咁与此同时咧，你话点解同我哋都有关系咧？因为咧，佢哋其中有一个嘅即系英国嘅广播嘅主持啊，佢系电视节目主持咧，佢亦都因为呢件事咧，佢冇咗份工啊。 系啊。 有一个 男士啊，做朝头早节目 啊，系啊系啊，咩摩根啊，好似叫做佢咧，因为太过即系呢一个激动同埋投入啊， 猛咁数嗰个 系啦，佢就 梅根啊， 佢猛咁话阿梅根啊，你可以攞奥斯卡噶啦，我系唔会信你嘅。如果咧你话你自杀嘅话咧，你应该一早就得到人哋关注，定系即系简单啲，佢就唔信啦。 咁啊，实太激动嘅， 系啦，咁 即系好唔持平啊。 系啦，结果咧，佢同埋咧，我睇到一个细节啊，佢话咧佢嬲到咧，同埋一个报天气嘅主持人咧嗌交啊。 系、哎、呀，好上心喎、 啊！佢系啊系啊，即系搞到咧，人哋本来就嚟我谂系 on air 咧，即系准备要报天气嗰个人咧，都俾佢激到走咗啊！ 真系 系啦， 即系因为闹交闹到平复唔到系咪？ 系啦，即系可能咧，我想象下，应该就报天气嗰个咧，可能就撑阿梅根嘅， 系、啊、咪叫 P.S. Morgan 啊？ 系啊系啊，摩根咯，就系、是、呢、這个，所以阿梅根同阿摩根啊。咁咧，佢就话因为呢个缘故咧，佢就喺自己嘅 Twitter 度啦，同埋系咁闹，系咁闹。结果咧，佢就引嚟咧有40,000+英国民众对佢嘅投诉啦，就话咧佢实在太过即系武断啦咁样。结果份工都冇埋， 太过偏颇啊！ 系啦，所以 我哋真系要， 我哋要持平啊！ 持平 啊！系啊，我越嚟越赞成持平系好重要嘅。 而家先系越嚟越持， 越嚟越持平。唔系以前都 你过去嗰几十年做咩？ 唔系我以前就系斋持啫，冇平到，我成日都 sorry， 即系揸住， 我 揸住咗啫，我一路揸住唔记得即摆出嚟。 系啦，唔系我以前只系持啫，未做到平。而家明啦，咁样嗱，即系我见到就系对我哋从业员有影响。你见到有咩婆媳关系？见到咧？ 喂，唔系，我反而见到咧呢一个阿 Morgan 咧，佢分分钟你唔知佢背后。是不是跟手呢辞了呢份工跟住加入咗去白金漢宮 哦不是嘛特登请佢返嚟。 咁你都摆明佢係撐皇室㗎嘛。 係呀摆明係撐 皇室 㗎 嘛。 英女王可能立咗佢返嚟做近親呀。 唔得。因为点解呢而家英女王呢即係阿田嗰边嗰个家族呢佢就出嚟降温㗎嘛。佢個聲明咧，最新個聲明咧就淨係話，我哋咧就即係為咗呢件事咧都感到咧即係好難過。咁我哋會認真對待呢有關皇室成員種族歧視嘅指控。不過呢啲係我哋家事嚟嘅。然後仲要加一句話， 但係佢又唔知佢嘅家事係大家嘅事。 係啦，唔係即係佢其實就話俾你聽，我唔會再想喺出面去處理啦。咁所以點解我話咧阿摩根入唔到去呢因為摩根咧係咁嚼佢，係咁嚼佢哋兩公婆。係 啊。 咁對皇室嚟講咧，應該就唔係佢想用嘅嗰條橋嚟嘅。佢要低调、低调再低调、 啊，所以真系咧，我哋中国人咧就好似有智慧得多啊！ 边个系智慧？ 家丑不出外传， 但系往往就系好事就不出门、啊。 系咯，内地每个家庭都有啲咧、 难念的经。 抵唔得个眼要乜嘢都讲晒出嚟嘅屋企人。 系啊，喂，但我觉得咧，今次呢个英女王嘅声明咧，嗱，有好多人表面上咧就话佢咩都冇讲过啦，咩都话自己屋企处理啦。但我觉得咧，佢系点出咗一个问题嘅，因为咧喺嗰个叫做梅根咧咁长嘅访问，咁多指控里边咧， 成个几钟， 佢样样都唔特别去提点出嚟，佢就净系 highlight 一样啫，就系种族歧视。 系啊系。 即系话咧，我谂下， 因为呢样嘢都即系涉及嘢，即系国与国或者人与人之间咧， 好严重啊， 紧要 啊。系啦，唔系我估咧，就系佢知道呢样嘢咧，似乎唔系无中生有啊。 嗯。 即系佢唔可以当咧，就系话，嘿，你都系老屈我嘅啫，我唔理你啦咁样。一嚟呢件事好严重啦，二嚟似乎佢都知道，好似我哋琴日风骚 baby 个成语啊，唔系呢个停课嘅成语。空穴来风， 未必无因， 就必有因， 系必有因啊，系啦， 系啦，所以佢点解特别喺封信度都要提呢句咧？喂，我谂都有手尾根啊！即系我谂佢都知道咧，大件事啦！边个皇室成员咁曳咧，就曾经真系讨论过呢啲嘢，搞到咧好激动啦咁样。 可能啲家丁噶， 系啦嗱， 使唔使好似咧食神咁咧，所有白金汉宫家丁排晒出嚟，然之后逐个讲， 你问一次， 然之后讲嗰句，咦，佢啲 B B 嗰啲肤色唔知会唔会好黑咧？ 系 一人讲一次， 系啦，唔系你啦，因为佢话咧就要有其他， 啱啦。 今日是不是全部都要讲呢 每人讲一次。 是啦。 不是啊叫 查下边个是那个在那里泄露这些。 然后还要录个音就远洋 email 俾梅根。他说你认下把声是不是他的。 是不是啊梅根他是不是说即是直接听到吗定是听闻 不是他直接听到的。 是啊是啊是 啊。 系啦，哈利都聽到啦。喂，同埋你知唔知咧？嗱，頭先我哋話咧，有好多影響到八卦嘢噶嘛，影響我哋份工啦，影響可能佢哋自己即係呢個皇族裏邊啦，仲有影響咩咧？就係影響咗澳洲啦、新西蘭啦。 呢啲叫做 英聯邦國家啦。 佢哋都有誒邦交噶嘛。 係啊，唔係佢哋英聯邦啊。 加拿大都有喎。 係啦，咁咁點解咧？因為佢話咧，我見到澳洲嗰度咧，直情就話、我哋係時候咧諗下係咪係啦，係咪要脱離英聯邦啦？佢話冇理由我哋咧呢個國家嘅元首咧，因為原來佢哋雖然話有澳洲嘅總理啦咁樣，但係佢哋原來喺呢個憲制上面咧，理論上佢哋嘅元首咧， 仲係英女王， 英女王嚟嘅， 哦，即係有英聯邦嘛， 係啦，即係有 啩， 係啦，咁所以咧，佢可能因為呢次皇室嘅醜聞咧，佢就話喂，不如諗諗佢啊，乘機脱離試後河啦，可唔可以？ 牽連咁大㗎， 喂， 不過有另外一個嘅焦點咧，就落喺咧呢一個嘅女主持啊。 奥 花云费嗰度，因为原来佢讲咧呢一个嘅录影咧， 系 其实录咗成系超过个几钟嘅， 系 啦。咁你剪咗剩翻落嚟嗰啲，其实系讲咩嘅咧？ 再埋过咯， 真系好想知啊！ 再出过咯，嗰啲叫做咩？ 系啦，嗰啲花边嘢 ，director cut 啊， 系啦， 劲啊， 一鸡几尾啊！ 你话如果可以嚟香港上映啊，可能救得翻 UA 添啊， 系啊， 套戏啊有排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优先群组今日起可以按已经预约的时间和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位于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不少已经预约人士到场接种，当中很多是外籍人士。不少人说参考过相关数据，认为伏必泰保护率较高，他们又认为接种中心安排畅顺，有医护人员询问身体情况之后才安排接种疫苗。有市民因为早前未能够成功上网预约科兴疫苗，因此改试预约伏必泰，认为接种哪一款疫苗都无所谓，政府安排的疫苗都安全。亦都有市民對近日有人接種疫苗之後不適甚至死亡感到非常擔心和驚恐，表示對科興疫苗無信心。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下載率達到334万，佔四成多人口，形容是值得欣慰的數字。K11 妙思牙明朝食馆早前爆发疫情，薛永恒说当中90多名确诊者有使用安心出行，他们曾经出入的场地大约有2800个，目前已经有大约5000人因为收到感染风险通知而到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免费检测。另外，政府早前宣布将会向市民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薛永恒说会准备登记系统，让市民登记个人资料以索取消费券。他又说去年政府派发10000元的时候，若果市民当时同意，当局可以再次使用原有资料，到时只是需要选择用哪种消费储值工具就可以。行政会议召集人港区人大代表陈志思说，据他了解，特首林郑月娥绝对没有时间和空间考虑参选下一届特首的问题。在北京出席两会的陈志思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林郑月娥向他表示目前只是想做好今届政府的事情，尤其未来有复杂议题再加上疫情都是首要去处理，他亦都想完成部分竞选承诺。至于会不会支持前特首梁振英参选，陈志思说梁振英绝对有资格能力升任特首一职，要视乎对方的个人意愿。陈志思表明自己并没有兴趣参选下届特首，认为有很多人符合爱国者的要求，亦都比他更有资格参选。有报道引述消息说，中美两国官员正是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阿拉斯加会面的可能性。 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证实拜登政府和中国政府有直接接触，但是目前未有敲定或者确认任何细节。他说美方不会隐瞒美方的关注，但是会寻找合作的机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40点，升66点，总成交金额811.2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5点，升9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2蚊，升18蚊；美团317.6，升15.6；阿里巴巴229.2，升5.2。小米集团22.25，升3毫；保利协鑫能源2.35，升1.8；比亚迪股份188.2，升11.7；中国移动54.05，跌8毫；港交所444.4，系升3.6；药明生物86.1，升2.95；友邦保险99.45，跌1.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3，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3，加元1.267，人民幣6.515，英磅對美元1.387，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68，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9,040点，升12点。港金現價報15,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41美元，卖出1,71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啦，旺角道有水雾急收，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慢线需要封闭，影响到旺角道的车不能够左转入去广东道。咁喺深水埗的钦州街同埋荔枝角道交界咧，亦都有紧急维修，荔枝角道同埋钦州街交界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只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排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洪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屯门公路大榄上斜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今日 3月10号， 听日 3月11，十年前嘅3月11， 日本3.11大地震， 引发福岛第一核电厂核反应堆爆炸。数以万计当地居民被迫撤离。 十年之后， 清理工作陆续完成，但愿意返回原居地的灾民却寥寥可数。重建区域最后会不会变成了了无生气的老人社区？ 电视节目《31看世界》，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 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随住我哋咧有唔同嘅疫苗注射啦，亦都有好多嘅检测进行紧啦。咁香港人咧都好期待啦。喂，究竟几时可以咧，即系回复正常嘅生活咧？咁其实琴日咧，美国疾控中心咧 CDC 咧吓，佢哋就有一个咧叫做未来嘅生活嘅指引啊。咩意思咧？就系话如果美国人咧，佢讲紧计美国啦吓，如果美国人咧，佢话啦打好晒呢一个疫苗。有晒呢一个防护之后呢，佢哋嘅指引系咁样写嘅。任何人士如果完成接种疫苗之后嘅两个礼拜之后呢，可以过正常生活。正常生活包括咩呢？就系可以唔使戴口罩呢，就可以同人哋有呢一个社交嘅接触啦。虽然其实佢哋而家好多人都系冇戴口罩嘅，亦都可以咧，就系话可以同咧即系有确诊嘅人士咧，佢话就算不幸咧接触咗佢哋咧，只要你本身系冇症状感染咧，佢都唔需要再俾人隔离同埋检测。哇，系非常犀利嘅一件事，即系基本上咧就当咗，如果你打完疫苗之后咧，当然系讲紧第二剂啦吓，两个礼拜之后你就可以回复正常嘅生活啦。就算掂到一个有病嘅人，只要你最后冇任何病征发作出嚟，你都唔使检测同埋隔离。啊，香港人听到系咪流晒口水呢？咁啊，梗系啦，因为而家咧，我哋已经去到一个，即系你谂下，譬如我哋今日嘅主持人桂花田呢个例子，咪就系佢嗰栋大厦突然间强检，咁于是乎咧，可能佢完全冇任何病征咧，佢都要首先遵守咗呢个检疫，咁然后先至咧可以再继续佢唔同嘅工作啊或者生活咁样。的确，我哋都非常之愿意配合嘅，咁但系我哋嘅生活都系好难恢复原状噶嘛。你话啦，系咪真系要用呢一个注射疫苗之后咧，有呢一个美丽嘅图画，令到大家咧可能会对你未来嘅生活多翻啲憧憬咧？不过问题系，点解我哋香港嘅医护人员咧同美国疾控中心咧真系个判断又唔同噶？我好记得咧，我哋香港啲医护专家咧，佢话就算我哋打晒疫苗咧，佢都唔代表咧我哋可以除罩生活啊。佢话咧，我哋要过呢一种咁样嘅全民免疫嘅日子咧，佢话起码。都仲要真系等起码一年半载嘅咁样。哦，美国嗰度咧，佢就唔系咁计嘅。佢总之话你自己打咗就得噶啦吓。啊，谂下两种唔同嘅概念嚟嘅。一个咧就系要你所居住嘅嗰个城市嗰个地方咧，系要有一个群体免疫嘅比例咧，佢先至会放宽你嘅。咁但系另外一边咧，美国佢似乎就话咧，只要你个人注射好嘅话咧，你就唔需要理会其他人咧打咗未，你就已经可以得到呢个免疫嘅保护啦吓。喂，会唔会有啲专家可以同我哋比较一下美式嘅即系呢个医学理论啱啲咧，定系我哋港式嘅呢一种嘅检疫方法啱啲咧？不过如果用呢、叫做控制疫情嘅比例嚟计咧，似乎今次应该买港式有信心多啲，因为起码我哋疫情数字点都少过佢哋啊。嗱，如果你讲到咧唔同嘅检疫方法咧，除咗有港式同埋美式之外咧，仲有呢一个京式嘅。京式系乜嘢啊？冇错，系北京式嘅检测啊！最近咧，北京式嘅检测咧就系用呢一个似火探光啊，系用呢个光环嘅叫做光色纸咧，系嚟做检测嘅。嗱，有好多人咧就好惊，日本方面咧亦都话咧要求咧，即系大陆嗰边咧，可唔可以唔好对日本嘅即系赴华人员啦，即系去到呢个北京啊或者去大陆嘅人士咧，进行呢一个光色纸嘅检测咧？咁啊，内地咧亦都出咗一个咧叫做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啊，嗱呢度都当谣言啊。 佢就辟谣啦，佢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光色纸检测咧系有啲咩用处，比率系点解可以咧检测出嚟系咁高咧？同埋佢特别强调咧，就系话其实咧佢唔系个个都要做噶，主要咧就系针对一啲所谓特定嘅人群。不过呢个特定嘅人群真系噶，入境人员都包括在内嘅，所以咧难免令你有啲担心啊。我哋如果学还学，可唔可以唔好学埋呢个京式嘅光检咧吓？俾你睇一条片啦。呢条片咧就系话咧，一个月之前啊，佢话咧有石家庄咧有啲人做完呢个光色检查之后咧，哇！佢话行路咧有啲拐下拐下，似乎咧 pat pat 俾人哋撩咗两下之后咧，真系行动有啲唔舒服嘅。起码我哋而家未使做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咧即系望一望，究竟会唔会以后咧我哋检测越嚟越严谨嘅时候，会唔会我哋真系要有光色检测呢？我会俾三个打冷震嘅符号佢。关心我哋嘅身体，留意你嘅健康。程振鹏，下次使唔使咧风骚生活小确幸咧？我哋不如教下你咧如何保健你双腿。系啊，只脚唔长咧，但系一样都要咧好好保养噶。 系多谢关心啊，曾志豪吓。咁啊，如果当大家有阵时见到鹏仔咧，从背后啊，即系喺个背后睇到嘅身影咧，行路点解啊，都系啊，夹下夹下，拐下拐下咁咧，就唔好以为系做咗光色而唔舒服引致。其实我系只脚唔系好听使啫吓。 你会唔会真系做咗啊？原来 光色 咁我就放心好多，即系你一定系最安全啦。准确率又高、啊。 如果系咧，我就再同大家分享下、那个经验、啊。 不过我知道你中意做咩色？ 咩色啊？ 灰色。 唉，真系啊！不过咧，做咩色咧都唔够做呢一个色咧咁辛苦咁艰难。做咩啊？即系婆媳个关系真系好艰难啊！ 食得好。 嗱，今朝早咧，我嘅瞬间看 channel 咧都。啊，真系叫做欲罢不能啊，都要讲下呢一个咧皇室嘅婆媳关系啊吓。咁喺睇到咧呢一个嘅奥花云费系嘛，佢嗰个访问咧之后咧，原来咧都仲有好多接续嘅一啲嘅古仔会发生嘅。而家咧去到啲咩地步咧，就系咧有一啲嘅身体语言学家咧走出嚟分析啦。就係、是、分析咧，當睇咗呢一個咧，阿哈利王子啦，同埋阿太太阿梅根咧接受名嘴訪問嘅時候咧，佢哋嗰啲嘅身體語言嚟到去判斷分析，究竟佢哋同屋企人嗰個關係啊係差成點，又或者係有冇得可以修補咧咁？咁其中咧就呢一個嘅CBS 啦，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啦，佢哋播出咗呢一個嘅訪問之後咧。就其中咧有一位嘅身體語言專家咧，就嚟到做一啲分析啦。咁佢咧先係分析咗咧阿哈利王子嗰啲嘅舉動嘅。咁其中咧佢有話嗱，哈利王子咧，當佢講到咧同佢爸爸個關係嘅時候咧，譬如話佢阿爸咧唔聽佢嘅電話等等咧，就留意到阿哈利咧，佢說話咧有停頓啦，又合埋對眼啦，又搖頭啦，又伸下條脷啦，又咪下個嘴啦。又獵唇啦，其實咧係好能夠反映到阿哈利咧，佢對於佢阿爸嗰個感情咧，佢係表示一痛心，而且係有強烈嘅身體語言，亦都咧反映到咧哈利王子咧，佢係對於呢一段嘅父子嘅關係咧，係有一種懊悔嘅感情喺入面嘅。但係當佢講到佢阿哥威廉王子嘅時候咧，雖然阿哈利咧都有一啲嘅動作咧，譬如係有拍下隻手，跟住又分翻開對手呢個動作，就好似咧大家都會分開啊咁。但係喺佢形容嘅時候，佢係帶有笑容嘅，有微笑嘅。所以咧呢、這個身體語言學家就話咧，暗示咗咧阿哈利咧係可以同阿威廉咧嗰個關係修復得到嘅。好啦，到佢太太阿梅根咯噃，咁啊亦都咧有講到話梅根咧佢喺。讲佢喺皇室入面嗰啲嘅生活嘅时候呢，就一度流泪啊，又摇头啦，又系合埋对眼啦，又搵手呢揞眼啊，一样呢有呢伸下条脷啊咁样嗰啲嘅动作。咁又反映呢 其实阿梅根咧，对于咧要回忆呢一段咧喺皇室入面嘅生活咧，系感到好痛楚啊！系反映到咧，佢觉得咧喺皇室入边咧遭到呢啲嘅对待咧，简直系难以置信啊！咁样啊，即系从咧呢一方面咧，亦都可以见得到咧，究竟梅根同阿哈利佢嗰个嘅关系会唔会因为喺皇室入面嘅遭遇咧而影响两夫妻嘅感情咧？咁咧，语言学家咧，身体语言学家咧又话啦，应该系咁睇嗱，你见到咧开头嘅时候咧，梅根咧就阿哈利讲嘢嘅时候咧，梅根咧就揾只手咧去握住阿哈利嘅手，调翻转到最后访问嘅结尾嘅时候，就系、是、由阿哈利咧就握翻住阿梅根嗰只手，咁又代表咩咧？即代表咧，始终最后咧都系会由阿哈利咧担当呢一个保护者嘅角色嚟到保护翻自己嘅外妻咁话。哇！即系你话从呢一个嘅咁样短短嘅分析啦，就好似咧学咗好多嘢咁。咁当然啦，如果能够睇翻条片啊最好啦，咁啊先可以咧即系从当中咧活学活用啊嘛。咁咧彭仔啊介绍你睇呢一个 channel 咧，就嚟自呢一个叫做咧。film F I L M film 啦，然之后 Dari D A R I， 跟住系 YouTuber 呢一条嘅短片咧，叫做咧系CBS Prime Time Special， 咁就有呢一个咧系Meghan and Harry 嘅访问嘅，咁咧实在条片好长啊，1:12，所以咧大家慢慢睇去学嘢啦。嗱，虽然咧我哋系局外人啊，食花生嘅心态啫，但系从中咧原来都可以学到咧身体语言心理学，所以我就认为啊，足以俾四个咧系单边放大镜放喺个眼嘅嗰个 emoji 俾佢咧。啊！呢、这、一个嘅婆媳嘅关系咧，实在咧，向来咧几千年以嚟咧，有人类嘅生活当中咧，都成为一个大学问。相信咧，桂花田咧，未来嘅日子咧，都会要面对一下啦。除非谂住阿乐乐唔结婚嘅啫，嗬、啊，桂花田。 系啊，我都有啲担心嘅，不过我都希望尽量做到，隻眼开隻眼闭，唔好睇咁多，唔好上心咁多，应该那个人打学嘅人生会舒服啲啊。嗱，过咗惊蛰啊，蛇虫鼠蚁咧出晒嚟搵食啊，好耐冇见过嗰啲伊鱼啦，咧银色嗰条啊，一寸长啊，有竹须咧，好多只脚嗰只啊，嗱。鱼鱼又走出嚟，曱甴大哥咧亦都唔客气啊！唉，瞓咗个冬天冻唔死佢咁啊，春天咪走出嚟伸伸懒腰，做下运动，吓吓大家咯，系咪？唉，咁我唔想见到佢，咁点啊？啊，可以嘅，可以嘅，系时候要屋企咧啊，要执得干净企理啦。你执执佢真系冇办法啦，因为一定即系佢哋咧好中意咧喺捐窿捐罅咧捐喺你嗰啲咁嘅无无谓谓嗰啲杂物嗰度啊。有报章咧就话啦，好多咧逃翻嚟嗰啲家私啊，佢哋附送埋昆虫木室一家大细几代喺你屋企住啊，咁点算啊？唉，逐样讲下。咁啊，藏室啦，咁啊，佢话虽然咧就唔系有毒嘅，但系咧亦都佢唔会传播疾病，但系佢会咬人噶。好多时咧，你朝早起身，你会觉得哎呀好痕啊，咬下嗰啲红点咧，就系话俾你听，你张床有藏室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嗰啲藏室就喺你铺床铺嗰度啦。咁点啊？咁咧，文章就话啦，可以咧用高过80度嘅水，热水咧清洗啊。咁啊，有床室床嘅床上用品，再用干衣机就烘干佢，之后咧就放入一个厚嘅胶袋度咧，放佢一段时间，等嗰啲咧床室咧就完全消失。系啊，咁啊，咁点样预防咧？咁佢就话咧用一啲叫做咧植藻土粉咧，咁啊植藻土嘅粉剂咧，放喺呢、這个床室出现嘅位置啊，等佢咧吸晒佢啲水分咧脱水而死我咁样，系啦，好似好阴毒咁样。咁啊，至于嗰啲伊鱼咧系点样咧？就佢系食浆糊类嘅纸品嘅，例如纸皮箱啊、报纸啊、衫啊等等啦。春天一到咧，佢哋咧就会出嚟咧喺你个柜桶出现啊、书柜啊、床下底啊咁样噶啦。虽然就唔会咬你嘅，但系都系一个害虫啊。所以要掉晒所有嗰啲用报章啊、报纸用嘅做嘅嘢啦，唔好堆晒一杂物喺度啦。咁啊，攞去回收清理。咁啊，尤其是咧，你去网购翻嚟啊，嗰啲包装咧最容易中伏嘅，好多咧，好多时佢都有埋一啲好细嘅嗰啲虫仔，你唔知啊。所以拆咗之后咧，就尽快掉咗佢啦吓。 仲有一樣嘢即係要處理嘅就係嗰啲曱甴啊、書蟲啊、白蟻嘅。嗯，大家可以咧上網揾下咧點樣趕走啊，或者預防呢啲把鬼蛇蟲鼠蟻啦。今日我想分享咧一個叫做胡搞蝦搞 channel， 係啦，搞你係有冇搞錯嘅搞嚇？胡搞蝦搞 channel 之防潮包，收集一堆後咧回收再利用，做成一個 DIY 防潮箱啊。咁好多咧嗰啲昆蟲咧都唔係好多昆蟲啊，即係喺曬裏面啦。咁佢哋咧都好中意啲濕濕立立啊，潮潮濕濕嗰啲地方生長嘅。所以咧要放多啲咧防潮嘅嘢咧喺呢個家私啊，或者係屋企角落啦嚇。咁網上咧有好多自制防潮用品嘅，不妨去睇睇啊。今日呢個 channel 咧勝在咧佢係環保，佢將啲防潮包收集翻嚟，再拆開佢，再攞翻啲防潮珠出嚟，再用翻佢，跟住擠落個膠箱度。嗱，其實真係自己防潮箱自己可以制嘅，咁其实可以几好嘅。咁啊，嗱，咁大家咧就得闲咧去望下，上网学下，就唔需要成日都喺度买。哎呀，一百几十蚊嗰啲嘅防潮箱啦，系咪？我会俾三个手指公佢。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远啲，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啊，不是保持 1.5 米就够了吗？ 喂，要放气了吓！ 喂呀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案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 ，Crazy Lion 瘦弯茄。 喂，早晨啊，肥妹仔同埋瘦弯茄，肥妹仔喺屋企好得意哇你。 系你见唔到佢啊？ 系好挂住我，唔使挂住我噶，我听日就会见到你哋噶啦。 所以我哋咁样就唔开心咯，谂起就。 哎呀，我都开心啊，听日见到你哋。 系啊， 唔好咁样啦，我哋成日都有啲人见唔到噶，就喺屋企嘅同学仔啊。 系啊，大家要继续加油啦。 我想问下你哋两个咧，知唔知咧有一个叔叔叫做柯尔文啊？佢有个手势叫做柯尔文手势，知唔知咩嚟噶？ 柯尔文 又要问啊？ 系哇，咁核突嘅， 叉字嘅，你咁核突噶？ 你唔啱啊，咁样。 佢有英文名噶，佢嘅英文名叫 John Cowan 啊，佢有个手势咧，我哋好多同学咧都会识噶，老师都会教噶。 OK。 是啦， OK 手势， 可能是喎，你啱咗喎， 唔 系嘛，柯尔文啊嘛 ，O 啊嘛，系咪啊？ 唔系咯， 唔系啊， 系啊，你有冇学过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嗰个手势啊？ 冇喎， 吓？ 冇 ，Do Re Mi Fa Sol La Ti Do， 冇学 嚟噶 ，Do Re Mi Fa Sol 有手势嘅咩？ 港女十式 selfie 手势我就知， 系咯， 唔系啦 ，Do 系乜嘢啊 ？Do。道是揸住个拳头喎、 哦，道 Ray 系向住你嘅五隻手指向出，即系好似嗰啲叔叔咧叫啲车停咁样咁。 道 Ray 咁咪啦， 吓 咁咪啦， 系啊，道系咪 咪咧就系将五隻手指咧对手掌平放系咪咯。 你边度学翻嚟嘅？我未听过、哦。 呢啲系咪手语嚟噶？ 咩学校嚟噶？ 我学校真系冇教过、哦。 会识道 Ray 咪发。 化噶， 冇、啊， 好啦，唔紧要，嗱、 啊，可唔可以顺便教埋啊？横掂都系咯， 唔够时间噶，我会留翻下个礼拜，因为我要讲解点解会系有呢个手势啊？ 咩边？点解会有边个手势啊？ 呢、這个Do Re Mi Fa So La Ti 系有个手势噶， 咁就同呢个奥花云肺有咩关 系 啊？ 都唔关系。 哦，你嗰个澳咩话？澳咩？ 埃尔文啊，埃尔文 uncle 啊，系啊。 咁跟住咧， 佢咧系创立咗咧呢个手势 嘅，就系哆来咪发。 系啦，系哆来咪发做一次都啊吓。系佢咧，佢目的嘅就系想帮助咧嗰啲同学仔咧理解嗰啲低音至高音个形象化啊。 帮到 啊？系真系帮到嘅喎。 系啊，跟住咧。 哎呀，原来你哋唔识嘅，我真系。觉得是系咪应该要喺？ 你觉得自己好叻咧？ 要教啊！ 丰收生活小课堂去 做一次啊！ 嗱，我初步咧就讲到而家咧，就话佢因为想用呢个手势咧，同埋身体嘅。我哋嘅人咧咪有高度噶，身体唔同部分有高度咧，嚟、 啊、 分别出唱出唔同嘅音噶、 嗯。 譬如度咧，低音度咧系会摆喺你个肚仔个腰间嘅度啦。咁但系如果想唱七高七度嗰个度咧，就会伸咗喺头顶噶 啦。哇，你仲有十五秒咋？ 系啊， 我睇到钟啊，所以咧嗰啲手势我哋睇嚟，打后留意一下，我哋留下下个礼拜小确幸讲啊，定系。 你做咩一鸡一鸡两尾得咁紧要啊？咁即系今日我哋系学识咩啊？ 埃尔文 啦， 别再热心于政治，相信要时间重建国家同香港人嘅互信。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7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超过400人染病，亦都系近三星期以嚟嘅单日新高。當地一共有超過93,700宗確診病例，新增個案大部分是首都圈社區感染病例。韓聯社報導，由家禽及海鮮市場、醫院、幼稚園、桑拿房等感染情況持續，預料確診病例將會進一步增加。當地衛生部門會在星期五商討是否需要延長在首爾和其他地區的防疫限制級別。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60点，升186点，总成交金额95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2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系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5蚊，升21蚊；美团320蚊，升18蚊；阿里巴巴229.8，升5.8。小米集团22.25升3毫，比亚迪股份189.7升13.2，保利协鑫能源2.35升1.7，中国移动54.25跌6毫，港交所447.4升6.4，药明生物87.4升4.25，友邦保险100.1系跌6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3，英镑10.762，瑞士法郎8.349，澳元5.965，加元6.129，新西兰元5.551，欧元9.224。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92。日经平均指数报29,040点，升12点。港金现价报15,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77美元，卖出1,71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系啦，咁啊，随住呢个 UA 软线咧，即系佢结业啫。 光明结业啦， 啊，咁但系咧，仲有其实咧，香港仲有其他软线嘅，咁亦都咧由但好多年以嚟啦，累积落嚟啦，香港有好多唔同嘅软线嘅，大家又记得几多咧？咁 啊，啲电影院嘅设备啊，各样啦吓。 系咯，咁啊，大家可以分享分享吓，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风骚快活人嗰个。 冇错冇错，咁啊晏啲啦，咁啊我哋11:30之后咧就会同你咧踏足我哋呢一个香港昔日嘅银色旅途。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就讲下呢个温度系20度吓，相对湿度76%。咁喺呢一个嘅日常生活之中咧，有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啊养下宠物嘅，系咪？豪仔同鹏仔都有养过宠物啦吓。咁啊，其中咧有啲朋友中意狗只，有啲啊中意猫咪咁样嘅，各有所需。咁但係有啲朋友呢就由於自己可能屋企嘅關係啦，又未必可以呢即係俾佢養寵物啦，咁諗到點樣呢？會唔會諗到呢一種呢共享嘅主意呢？ 共享 共享、啊、 即係135你養246我養㗎嘛？ 係啊， 又冇咁規定135246，而係 但係喂嘅我負責，執屎就你處理， 又唔係咁樣， 咁就正啦， 即係屋企都係咁分， 咁就正啦，哇！ 即係咁，你哋心目中嘅共享寵物可以係點樣？ 我諗住係頭先咁樣咯，13579咁樣分， 即 係 大家 分開 日子 咯。系啊， 咁即系话可能系阿曾志豪咧，就呢一个主人咧就系135嘅，咁246就另外一个你唔识嘅人嚟嘅，系咪咁啊？ 唔系，起码都要都系识嘅， 都要识。 譬如当我哋三个人共享一只龟，咁可能唔系135246咧，我就净系负责礼拜日带佢出去海度游水咯。 哦，即系起码系几个朋友夹埋一齐养。 再 種嘅共享， 再唔係咧就有嗰啲助養咯，譬如咧成日都話、譬如話助養可能嗰啲即係咩 流浪嗰啲啊， 流浪狗啊，流浪牛啊，咁會唔會咧可能就話喂，我哋三家人咧就夾錢，每人咧每個月俾幾百蚊，咁就可以一齊助養呢一隻嘅流浪動物啦。 咁嗰只動物喺邊度咧？ 嗰個動物就喺一個有心嘅機構同埋收你錢嘅機構度幫手咯， 即係有一個機構去幫手咧去照料嘅。咁但我哋願意，我哋係有心人，我哋夾錢咧就係嚟到去。俾个机构去照料佢， 再唔系就咁样，你知啦，我哋三家背景都唔同噶嘛。你屋企又大，我屋企又冇人，但系佢花田好得闲。 咁跟住我就去你屋企啦。 唔系，于是乎咧，可能咧只狗咧就系喺程振鹏屋企度住嘅，当系狗啦。但系放狗嘅时间咧，佢冇，就咧就 为花田带， 我负责系啦，或者桂花田就专门就负责只俾嘢食佢嘅啫，咁样咁啦。 即系呢个分工合作啦，呢个就系。呢一種嘅共享係咪？ 係唔係咁樣咧？即係如果唔係嘅話，一係我哋享啊，即係享受或者享用啦。 我大家利是你咩？人哋講緊共享嘅動物，你真係 我即係講緊。 咁你講咩享用啫？ 係好似食咗佢咁樣。 係咯， 即係唔係要食啊？即係 咁你自己提嘅頭先又。 我哋去共同去養佢噶嘛，叫做咁即係一定要見到佢啦，唔係應該就咁俾錢啩？ 係嗱你哋講嗰啲嘅方法咧，可能都會。会有人认为都属于系共享嘅一种啦，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大陆方面咧，又出现咗有一种叫共享宠物，咁佢咧系点咧？佢呢种玩法咧就咁样嘅，佢喺商场里面嘅， 系 咁就有一间店铺，好似啲宠物店咁样嘅，咁入面咧就有好多个唔同嘅宠物。嘅動物嘅籠啦，籠入面咧就有貓有狗咁，咁而呢一間嘅鋪頭咧，佢依家咧要攞出嚟共享嘅咧就係貓， 貓 佢就係共享啲貓，咁啊點樣咧就話啦，只要咧你係俾錢咧，就可以帶呢一隻嘅貓咧共享貓咧就翻屋企嘅，咁但係需要咧先俾按金，個按金咧就都貴嘅嚇，要俾成咧1200蚊至到咧係成萬人嘅人民幣嘅， 同買有咩分別啊？ 咁呢一個按金， 唔 係因為咧佢嗰啲，因為佢嗰啲咧都 係 名種嘅，佢話英國短毛貓嘅咁樣， 跟住 好啦，咁然之後咧，咁我究竟幾多錢嚟到去？要俾咧就係每日咧，佢話你俾9.9就可以帶呢啲貓咪咧就翻屋企陪你噶啦咁樣。 跟住， 咁然之後咧，你就睇下你視乎你帶去幾多日啦。你可能咧帶佢10日嘅話，咁你咪9.9咪成10日咯。 係咯。 咁然之後，總之當你拎翻嗰只貓翻嚟個店鋪嗰度。 咁咧佢咪俾翻嗰啲嘅按金你咯，然之后扣翻你嗰个日数咯。 咁叫共享啊？系、哦，因为共享单车嗰、那个概念就系你自己诶俾啲押金， 系 其实同租真系冇分别喎。 系啊，租啊這個、 即系其实可以租可。咁但系咧呢一种咁样嘅玩法咧，佢咧就 系、 是、出现咧系响成都市嘅吓。 系咯。 咁而家咧就梗系俾人闹爆啦。 黐咗线啊！佢真系。 系啦，个闹爆嘅原因系乜嘢咧？ 咪就玩弄感情咯。好明显系咯。 大罪名啊！ 始乱终弃，玩弄感情，忘恩负义。 玩够就玩完十日， 就 俾翻你 啊！唔啱啊呢个。 但系问题系 出租情人， 佢冇用狗仔，佢系猫仔。 有咩分别啫？ 因为狗仔成日都话咧，佢忠于 咪咯， 咪忠于佢个主人啦、啊。你觉得咁样咧？哇！我玩完十日，即系叫做吓用完十日之后，我俾第二个，可能就会伤害咗佢嘅心。 猫 咪 会 唔会系咁样？ 猫都会噶。 其实我 猫 都 系动物，动物。都有感情噶， 虽然咧成日都话咧啲猫咧 高斗啲， 系啊唔睬个主人噶，个主人其实系猫奴咁样，虽则系咁讲啫，但系始终都系有感情嘅。 系啊，我哋试过去啲 friend 屋企度咧，佢有几只猫匿埋咧，佢都会认到人噶。即系个主人咧抱佢咧，佢就嗲啲；咁你陌生人望住佢咧，佢就再嗲啲。但系都有分别噶。喂，佢咁样，同埋佢而家第一炮系用猫啫，佢冇话佢之后唔用其他动物噶。 诶，之后啊，我谂冇之后啦，因为而家咧，因为俾人闹咧，呢间铺头咧，索性咧执咗。 咁啊，梗系啦，我都唔明佢当初谂过都有问题，真系。 系啊，但系咧，可能有啲帮衬嘅人咧就唔理解。 有人帮衬嗰度仲离谱。 有人帮衬，而家有人帮衬啦，咁之后就俾人闹啊嘛。咁就系闹嘅原因咧，都系好似阿豪仔咁讲啦，因为好似咧玩弄感情咁啊。 咪咯。 哇，点可能将一啲嘅即系宠物同主人之间嗰种嘅爱啊同感情咧，就只系维系咁短，然之后跟住又要拎翻去个铺头，又再由另一个物。生人咧就承接咁样， 系啊， 咁你当佢系乜嘢咧？ 你有冇谂过佢嘅感受咧？ 唔通佢系妓猫咩？ 咁但系 我谂唔到妓女， 佢只系付出感情，佢冇包肉体嘅。 但系咁样，如果对于一啲咧想去试下去养嘅人， 冇得试咯。 啊，系咪即系一嚟就要一刀，即系话要养就养晒， 咁啊梗系啦， 就唔好试咁样。 冇啊，《风骚 baby》，你唔记得咗个剧里边啊？生仔嗰个机械人 B B 啊，佢都有感情啦，你睇下系咪？ 同埋咧，如果系真系想有一种咧系较为健康啲嘅共享咁样嘅宠物嘅理念咧，真系我会 头先我哋嗰种谂法， 我会赞成阿豪仔讲嗰种咧，就系宁可咧你本身系一个原地嗰度， 系 你咧就即系当系流浪猫、流浪狗啦，咁喺嗰度咧要有一个机构咧好心嘅机构咧就去照料佢哋，但系基于一啲嘅费用啊等等，咁我哋就好似咧。助养咁啦， 系 即系唔系共养，唔系共享啊，助养咁样，我哋就去俾钱嗰个机构，咁然之后嗰个机构咧就会咧帮手照料嗰啲猫啊狗，咁我哋得闲咧。 就是、探佢， 我哋有時候咧就去嗰個嘅機構嘅會所嗰度，或者係去個地方咧去探呢啲嘅貓貓狗狗，去陪下佢哋玩下，咁樣反而好啊！你就唔係拎佢扯，即係得閒咧就再掉翻翻嚟。 仲有嘅呢、這個咧係實際已經進行緊嘅啦，就係咧就係頭先講嘅好多嗰啲狗場啊嗰啲啦，其實佢好需要大量義工咧，每個禮拜去所謂咧放狗噶， 好多錢要使嘅。如果一個狗場， 係啊，咁嗰陣時我見到好多 artist 咧，佢都好有心咧，就話佢每個禮拜咧都會去咧，即係同啲狗咧兜個圈啊，即係放下大小二便咁樣咧。嗱，佢又可以所謂過一過癮啦，即係佢可以接觸下啲狗，同佢 walk 下，咁咧狗又得到照料，但係起碼佢又唔會知道咧，原來你會帶我翻屋企嘅。你唔会，你唔会俾啲错误嘅期望我啊嘛， 会有失落感噶。 系啊，喂，呢条桥其实阿田翻嚟你可以试下。 其实可以去到个狗场嗰度嘛，系咪？ 系啊， 帮手做义工。 系啊，你可以即系喺嗰个过程里边，因为头先你讲得啱嘅，冇养过动物嘅人咧，可能佢都会谂我啱唔啱养嘅咧，我都唔知噶嘛。但系我又知道试会伤害佢嘅话咧，用呢招 系 啊， 去做义工。系嘛，几好啊！ 系啊，即系等于啲人拍拖啫嘛，都系做下朋友先，唔使一嚟就唔使一嚟就即刻咧，即系单膝下跪噶嘛，系咪？ 得闲你约下见下面， 系 啦， 系咪咁啊？ 一次， 系啦，你谂下，如果阿华当初啊用呢条桥嘅话， 系佢就唔使去到今日咁开心啦， 开心得咁紧要啊， 开心得咁紧要啊，唔系就 系 咯，喂，所以嗱呢种方法即系大家都要参考下，喂，同埋内地啲朋友，即系唔好下下都 谂到啊， 系咯。 之前就系你讲话佢哋寄嗰啲活体动物咧喺淘宝度啦，哇呢啲又有，跟住而家共享又有， 但系唔明点解佢又开得到先系？ 开又 得， 系啊， 有钱啦、啊、 所以尊重下呢个感情。有啲嘢不能够用金钱嚟衡量嘅，唔系咩都讲按金啦，同埋话每月只需缴付嘅，感情系冇最低消费嘅。 去了的岁月留下古老街灯，照样发光，使我爱夜行。情的心，再拾起看看这星辰。才惊觉到日子将一切东西都变更，看那所有旧名字改变了几番，相貌变改可见越频繁，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身随人转淡，热的为何现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赶紧喘息，及时扶助我，情意伴温暖送到朋友。相貌变改可见亦很烦，在空间人面对已成为习惯，哦，身随人转淡，热的都变冷，为何现在远方的你仿佛都知道，我在这刻极需知心倾诉，偶然觉得失去气力，赶紧喘息，及时扶助我，情意伴温暖送到。朋友的心，朋友的真，尽管声音永远是老，我愿我愿有。 新朋友的真啊，不过冇讲朋友的金啊，唔系讲金噶。陈百强，感情道路啊，时间嚟到11:25啊，桂花田。 但系有啲嘢咧，真系要讲金噶噃。 请讲。 唔讲金啊，好似 升翻啲喂， 又升翻啲咩？ 系 啊。哎、 你两个啊，真系啊。 你唔系讲呢啲啊嘛？ 唔系，嗰啲金嘅价格记得啦。我如果有听我 channel， 系咯， 记得嗰啲金价格要隔几家啦，知唔知啊？冇蚀底啊！一分一毫都系钱啊！嗱，真系啊，咩都要讲金，咩都要讲派钱，咩都要用钱嚟鼓励大家先做到嘢嘅。 系， 觉得系咪咧？ 唔一定嘅， 有时啦， 真的 咯。阿华对你嘅爱岂系用金可以衡量到咧？系咪？ 要加埋钻石啊！ 系啊，你觉得啱 啊？我系聪明嘅啫，真系，乜系女士都中意噶嘛？嗱，而家讲紧啊，英国。咁咧，佢咧就攞咗1亿，嗱一亿系讲紧唔系港纸啊， 1亿英镑啊， 1亿英镑啊， 跟住咧 做啲咩咧？即系等于10亿港纸啦。咁你觉得我系做啲咩啊？ 起嘢啊？ 咩啊？ 基建啊？ 基建就唔系。 是啊，是英国啊，一位市民嘅系 英国啊， 嗯，系啊， 英国喺公厕。 喺公厕做咩？好急用？ 喂，市民啊嘛， 咁啊系啊，佢啲公厕要俾钱埋位。 系咪教育嘅嘢咧？ 即系都唔系教育，系健康， 健康，隆胸。 做咩要隆胸咧？就唔够大啊？ 系咯， 系 边个唔够大？我点知啫？ 咪即个 size 佢哋 咪咯， 只噶嘛。 喂，系咪打针啊？ 唔系打针啊，打针免费啊嘛，边个话要钱噶？ 健康啊，同 健康啊， 饮食。 飲食 哦，我知啦，早餐 咪关咩？ 学童早餐之前俾人投诉过唔得啊嘛， 午餐啊， 嗯，嗱咁样嘅，咁咧即系佢话咧，因为佢哋咧实在咧就太多咧，啲大只仔啊，大只妹啊， 过肥啊， 太肥， 哇，即系肥得紧要啊！佢哋话咧，即系由于喺英国咧，佢话而家咧，即系不论系成人啦，同埋咧中学生，佢话已经有1/3啊，讲紧成个英国，已经有1/3嘅大人啦，同埋1/3嘅中学生咧系超重或者系黐肥啊，去到 你谂下，你而家都搣唔甩呢个英国基因系咪？ 你都1/3啊， 你系咯，你喺我哋直播室咪1/3咯。 哎呀，我去到去嗰度，我净系 fit 啊，你知唔知啊？ 睇得出，睇得出，系啊。 好可惜，你都系喺呢度啊。 即系如果我一去到英国咧，我一落机咧就会系啦，有人会救助我嘅。先生，你使唔使？你有冇协助啊？ 太瘦啊！你 系咪要去社会要写？ 咁点啊？ 但 系 呢1亿英镑啊，点用咧？ 点使法？ 佢咧就系攞咗1亿出嚟咧，佢就话啦，希望咧透过咧就呢个钱咧。嚟去幫助一啲人咧，即係嗰啲家庭啊。佢話因為由於即係疫情關係咧，個個都冇出去啊嘛。咁啊少咗做運動咯，咁啊身體咧話佢話急劇啊，急速變化，又唔肥變咗肥，又肥變更肥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咧，就喺呢個期間咧，佢政府咧制定嘅補貼嘅計劃。 係。 咁咧就咧就鼓勵咧佢哋嘅國民咧就積極去減肥。咁咧跟住咧就話希望咧，如果咧透過你真係喺即係佢話希望咧減到肥之後咧，提供額外嘅支援俾佢哋，咁佢就实际去话，即系每人俾几多钱，咁佢又冇讲到嘅。不过佢就话会攞1亿出嚟咧，1亿英镑咧就出嚟鼓励啦。佢话已经透过呢个叫做电子，即系佢哋都系用电子啊，嗰啲应用程式咧，咁啊即系俾晒啲个人资料佢啊，跟住佢就会教你去点样做啊，有医生嘅支援服务啊，有团体去话建议俾你啊。喂，呢啲即系平时你哋去健身嘅先会俾钱去做嘅啫嘛，而家政府就帮你哋 即系佢而家俾钱你去做检查去做健身咁啊？ 唔系，即系佢俾你系下载一个 app 啦，咁跟住咧 咁跟住咧， 跟住咧佢就提供一啲专业嘅团队咧，就话俾你听你应该如何去做呢啲嘅做 keep fit 啊、减肥啊等等等等嘅嘢咯。 Okay, 即系可能呢一啲嘅支援咧，佢就系用1亿嚟到去支持嘅。 嗯，应该系咁啦。佢又冇话去派钱俾佢嘅。 系咯，佢要搵人搞个 app 噶， 都要噶，系啊。咁同埋佢话真系为one by one， 即系为你一个对一个咁样去话俾你听。你有啲咩建议嘅？你嘅饮食习惯啊，点样做运动啊？跟住有医生建议等等等等，哦、全部 一对一咁好啊！ 嗯哼， 咁使唔使佢手上亲自出咗嚟先啊？ 他都瘦了 一点了。 是吧？ 有啊，说他自从上次疫情他自己中了招了，出了院之后已经瘦了一点了。 啊、但是头都是这么乱、啊。 那会不会他新鲜事出就拿了那一亿帮一帮自己先。 帮我自己先。 帮我自己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对于有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严重情况，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友话，暂时仍然相信专家睇法，但认为当局在确保市民应不应该接种疫苗，亦都有责任。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接种者有长期病患或者心脏病等，需要小心处理。把关工作除了市民自己有责任之外，政府亦都有责任确保市民接种当日是否适合接种。他说当局应该有医健通等系统去确认市民病历是否适合接种。认为60岁以上长者认知能力非常参差， 但靠他们对自己的身体作评估未必足够。优先群组今日起可以按已经预约的时间和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位于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不少已经预约的人士到场接种，当中很多是外籍人士。不少人说参考过相关数据，认为伏必泰保护率较高。他们又认为接种中心安排畅顺，有医护人员询问身体情况之后才安排接种疫苗。有市民因为早前未能够成功上网预约科兴疫苗，因此改试预约伏必泰，认为接种哪一款疫苗都无所谓，政府安排的疫苗都安全。亦都有市民对近日有人接种疫苗之后不适甚至死亡感到非常担心和惊恐，表示对科兴疫苗无信心。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由于改革香港选举制度涉及多项法例修订，估计立法会选举将会难以在今年九月举行。叶刘淑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如果地区直选部分改为双议席单票制，对于新民党有乜嘢影响仍然难以评估，要视乎选区划分等嘅因素。佢又认为选委会可以弥补地区直选同功能组别嘅不足，例如部分功能组别未有包括专业人士，选委会可以补充。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同一个节目提到，双议席单票制可能会令到较小型政党消失。对于有报道说地区直选席位有可能是30或者20席，他认为地区直选有30席较理想，因为地区直选有较广泛认受性和市民参与度高。行政会议召集人港区人大代表陈志思说，据他了解，特首林郑月娥绝对没有时间和空间考虑参选下一届特首的问题。在北京出席两会的陈志思接受本台专访时说，林郑月娥向他表示目前只是想做好今届政府的事情，尤其未来有复杂议题再加上疫情都是首要去处理，他亦想完成部分竞选承诺。至于会不会支持前特首梁振英参选，陈志思说梁振英绝对有资格能力升任特首一职，要视乎对方的个人意愿。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缓和，天色好转，日间温暖，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21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07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0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6蚊，升22蚊；美团323.6，升21.6；阿里巴巴229.2，升5.2。小米集团22.1，升1.5；比亚迪股份189.8，升13.2；保利协鑫能源2.33，升1.5；中国移动54.05，跌8毫；港交所444蚊，升3.4；药明生物87.95，升4.8；友邦保险99.5，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2，日元108.81，瑞士法郎0.93，加元1.267，人民幣6.511，英磅對美元1.387，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6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9,080点，升52点。港金現價報15,840蚊，升120蚊。

好啦，之前咧都已经预告咗啦，今天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我们的咧就同大家咧回忆一下喺香港嘅电影院线嘅。刚啱咧，大家都收到呢一个信息啦，喺1985年啊，喺香港营运嘅 UA Cinemas 啊，哇，真系唔醒起，原来佢嘅中文名叫做如艺院线啊。咁就喺3月8号开始咧，全线结业啊，结束咧36年嘅业务。咁当年咧 ，UA 院线咧都可以话系领先好多嘅同业嘅，包括咧改写香港戏院嘅经营模式添。譬如话咧 ，UA 首间戏院咧就喺1985年啊，喺沙田新城市广场嗰度咧开设有呢个所谓叫 UA 6啊，成为咗咧香港首个系引入美式迷你戏院模式嘅影院。咁其后咧，佢喺1995年同埋1997年咧，又分别咧开创先河啦，设立呢个电话购票以及网上购票系统。咁喺2001年啊，又引入咧私人贵宾式影厅，亦即系当时咧 UA 太古城 VIP 影厅 Directors Club。咁喺2007年咧，更加将啦 IMAX 啊巨幕技术咧引进香港，喺 Megabox 咧开设香港第一间咧系备有 IMAX 巨幕嘅戏院嘅。嗱，讲到呢一度咧，大家都会可能觉得，真系好唏嘘啦，又少咗一条院线咁。实情咧，香港嘅戏院咧，主要咧就由六间嘅院线以及咧几间嘅独立阵营嘅戏院所组成嘅。嗱，香港六大嘅院线咧，如果依家咁讲咧，就剩翻包括有百老汇院线啦、MCL 院线啦、嘉禾院线啦、Cinema City 啦、英皇院线啦，同埋新宝院线。咁市场占有率咧，呢度加加埋埋都接近九成嘅。咁而华茂电影院线仲有一个咧系 CJ、CGV 以及咧系影艺戏院旗下咧，目前咧就只有一间戏院。咁呢啲嘅细间嘅戏院咧，加埋咧就系其余嗰接近一成嘅院线啦。咁啊，讲到呢啲嘅院线咧，当中咧既然有六大嘅院线啦，就以呢个百老汇院线咧，可以话系现时香港最大嘅院线之一啦。院线咧就由安乐影片有限公司咧管理嘅，咁而喺1996年嘅11月咧就成立咗咧百老汇电影中心啦。现时总共有成13间嘅电影院，佢嘅院线咧喺香港嘅市场占有率咧算系最多啦，接近咧即系超过系三成啊，超过三成啊，喺2019年嘅数据睇翻。除此之外咧，就有呢个新宝院线啦。新宝院线咧就系香港其中一个电影院线啦，佢嘅院线咧就系由陈荣美、冯炳仲两个人咧喺1988年咧创立嘅，以抗衡当时咧主宰香港电影业三大院线，仲记唔记得系边三大啊？就系嘉禾、金公主，仲有德宝。咁至今咧，院线仍然系保持咧全年无间断上映香港电影嘅。咁佢嘅院线咧喺香港嘅市场占有率咧，就唔够一成啦。仲有一个院线就系嘉禾院线啦。咁佢咧依家就系橙天嘉禾集团喺香港经营嘅电影院线嘅品牌嚟嘅。成立喺1970年，系香港历史最悠久嘅电影院线集团。咁佢嘅院线咧，喺2019年咧，香港嘅市场占有率咧，大约咧就系超过8%啦。咁但系一成都唔够啊！好啦，至于佢旗下嘅影院咧，最广为人熟悉嘅咧就系海运戏院啊。海运戏院咧都可以话系香港少数能够运作至今嘅超大型影院。仲有一条院线呢，这个呢大家一定津津乐道的，就是日活院线呢。日活院线呢，在1980年代中至到1990年代初呢，是香港一条专门播放色情电影的电影院院线。咁是同这个巨人院线、奥斯卡院线合称就是香港三大色情院线的。嗱，呢个院线嘅电影咧，主要嚟自欧洲啦、美洲啦、台湾啦、日本啦，亦都有咧香港制作嘅电影嘅。咁而多数放映咧都系日本电影。嗱，日活院线电影嘅影期咧，通常咧都系得一至两个礼拜嘅啫。 影期内每日都在特定的时间放映一出电影，每日在主要的报章，譬如说东方啊、天天日报这些，就刊登广告和放映的时间表，就跟当时大部分的院线一样，日活的电影广告里面经常都会有女演员的裸照的，不过话晒登出嚟喺报章嗰度嘛，所以为咗配合报章嘅尺度咧，通常就会喺啲女演员嘅裸照上面咧，重要嘅位置加上黑色五星嘅，即系咧一粒星咁样，又或者系黑色嘅比坚尼泳衣嘅，仲记唔记得咧？不过去到1990年代开始咧，随住啲影音光碟下嘅价格下降啊，版权意识低落，咁啊互联网又普及啦，盗版又猖獗，入座率咧大幅下降。曾经咧推出过咧，哇成人热线，亦都喺1990年代尾嘅时候咧，就同收费电视频道合作推出咧所谓嘅一张戏票咧，一日里面无限次入场，以吸引观众嘅。当其时仲有个口号嘅，一张票睇到笑，咪就系咁嚟嘅咯。咁随住咧2011年咧官涌戏院结业啊，日活院线亦都咧全线结业啦，系咪好多回忆咧？快啲上去我哋风 show 面书专业嗰处留言，将你嘅回忆话俾我哋知啊！ 哎呀，冇办法啊！你一讲到呢一个日活院线咧，哇！ 点啊，即刻翻晒嚟咧， 系啊，口水嗲嗲地啊，真系。 有冇入场睇过啊？ 冇，我个年代我都唔入得去睇，十八岁噶嘛。 唔系好多学生咁啊，着住校服咧，搣住个校章，跟住偷偷地咁样睇翻入去。 唔会、啊，唔会、啊，我哋入过机铺打机咋。 阿豪仔咧，佢。得把口嘅啫，佢其实咧好纯品 嘅。你终于知道佢系咁咧。 系啊， 喂，但系反而系我系睇过。 你睇过啊？你 我系睇过、啊。 学生年代啊？ 嘅唔系啊？算唔算学生咧？ 系咪着住校服先？ 唔系着校服嘅。 咪系咯。 大学生嘅时候咯。 系啦。我是真的有去看过的。 长期都被人查牌查不是查身份证的。 你傻的啦怎会啊。 不是啦，因为如果纯粹看三级电影呢，我都入过去看，但你说这些日活那些啦， 我 就未试过看港产电影的那时 候。我都不讳言自己这么大年纪都不怕讲。 讲下听下，哎呀。 我那时候真的嘅。都是贪好奇啦，咁咧试过咧就去睇呢啲嘅日活院线嘅。咁一张票睇到笑嘅年代。 边间戏院啊？ 深水埗啊。 元朗， 元哦咁远，你走到即系惊冇人认到佢系嘛？ 我喺元朗大噶，你识唔识？ 我以为佢系嗰啲咧跨区欣赏咧。 元朗戏院啊，嗰间叫做 系啊，元朗戏院 有咩有咩特别噶？多唔多人噶？ 元朗好多呢啲日活院线嘅戏院噶， 多唔多人噶？多唔多人噶？ 唔多人嘅，点会多人咧？ 咪就系同道中人啊嘛。 咩啊？同埋一张票嘛，梗系系咪先？由 当凉冷气都抵啦，系咪啊？ 冇错冇错。咁我话冇走黑麻麻，你点去摸啲凳咧？ 有冇闻到臭味噶？ 系啊系啊， 冇闻啊。 哦，好咧，咁跟住咧讲嚟听下。 地系咪滑潺潺咁样系嘛？ 我点知啫？哎呀，系咯， 我都觉得咧，即系不枉此生嘅。 点解啊？ 喂，咁你都起码入过去睇下啊嘛。 冇咯， 你 全 冇 回忆啦，而家 咩感觉啊？ 个感觉咧系好好笑嘅，包括咗咧嗱买飞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啲人咧。是唔找钱嘅。 唔找钱。 哦，即係话 麻麻声㗎嘛。麻麻声㗎唔等你找钱呢。 即係你30蚊就俾齐有30蚊32蚊俾埋嗰兩蚊喺度唔找嘅。 係啦，一係呢你又俾 exactly 呢几多钱就摆低。然之后嗰陣时年代呢仲係畫飛仔㗎。 係呀係呀。即係攞支颜色筆搵你畫嘅。 嗱当然啦，有啲朋友会呢抱住一个心态，就觉得自己好似喺度做坏事咁呢。所以佢哋会呢一摆低钱一拎咗飛就走啊。有啲呢就唔找钱啦就走啊。 咁质量点样㗎？ 系咪冇畫位㗎？我想问。 佢有畫位嘅，不過係亂畫嘅咯。 亂畫，因 為 佢都唔滿座，可以亂睇㗎啦。 好啦，於是咧就第一反應咧就係嗰啲人嗰啲心態咧就咁啦。跟住你入到場之後咧，其實咧個差不多。絕大部分 是 都是自己單頭去看的。 咁呢啲真係冇辦法孖住你。 好難結伴同行啊。 你同阿強點一齊睇啫，大家一齊開心嘅時間都唔同係咪先。 咪係 好笑啊真 係。你反正嗰啲位置都冇畫死㗎嘛，你鍾意喂行嗰啲啦，我同你一齊行去入去撞下膽啫。 咁冇啲乜嘢㗎。 你係 A 區我係 B 區咁樣。 咁有冇人笑啊講嘢啊發出聲響㗎。 咪鬧粗口啊咁樣。 睇緊嘅時候。 冇喎。 冇㗎嗬。 不過有 時咧會聽到啲人瞓著嘅聲咯。 哦， 唔係真係咧，會有 唔係佢睇咗三次啦，可能已經。 你話曬叫一張票睇到笑，有啲真係入去涼冷氣啊，瞓醒又冇咩做啊，仲有一啲係有一啲咧係 sales 嚟嘅。 嚇！ 睇佢个格系 sales 嚟嘅 ，sales， 因为你中间 天地做嘢、 哦，即系你话佢从事即系一啲咁样嘅 sales 行业，我以为佢做咩嚟买嘢添？ 唔系，佢系从事呢个行业中间咧，可能争啲时间未到，未够钟见客， 系 咁又唔知去边好，咁咪入去量下冷气咯。 嗱，我呢度见到咧，网上面咧就有呢啲关于譬如都系关于呢条 软 线咧，就比较多嘢睇啲嘅。譬如佢话咧，佢有啲广告宣传字句啊，其中有一个咧就应该喺。附近的南昌电影啊，南昌我想应该就在楼下白田那里，是不知道是不是那里，他就写着什么呢，南昌加入日活院线，观众眼福不浅。 他咁记得嘅，点解？ 唔系佢直情有埋嗰张图片啊！ 哇，咁正啊！ 系啦，劲气连场，全日欣赏。跟住咧，譬如佢话日本咩版，套套坚料十足；欧美禁版，场场真菌肉搏。系啦， 好犀利 嘅。系啦，咁咧，然后另外咧，原来佢话咧，最后一套咧会播放日活院线嘅戏院咧，佢话原来就系喺而家咧好出名啊， 系 打疫苗好出名嗰个中心啊。 哦，官涌。 官涌啊， 系、哦、啊系啊， 佐敦啊，原来佢话官涌戏院咧，佢话几乎系最后一套咧。 系啊，2011年官涌戏院建业啦。咁日活院线都结束啦。 佢话当时咧，亦都有人影住咗个招牌咧，就系咁样写住嘅。 最后嗰套啊，系咩啊？ 唔使左拣右拣， 嗯， 始终日活最盏。老友鬼鬼， 啲人啲押韵都好正。 上联老友鬼鬼，下联 咩睇？ 全哎冇错，哎， 全 日 任睇， 啊犀利你两个，啊你两个双剑合璧中咗， 全日任睇啊， 系啊两个全日任睇，系啊犀利啊，佢话嗰阵时亦都有。剛才你讲的一张票看到笑呢，就有那些叫连环墙啊，即是一张票就连环看啦。咁跟有啲网民呢仲在度问佢话，你记唔记得呢当年第一部呢用连环墙嘅方式睇嘅电影叫咩名字啊，跟住有啲人就话，你唔系仲记得吗，我话我记得啊。个名仲出得街添噶，平时嗰啲都出唔到街噶。佢个名叫见招拆招啊， 见招拆招啊， 不过 banana 嗰个招咯，系啦，见招拆招 都出得街啊， 呢、這个出得街，呢、這个出得街。喂，但系其他院线咧又真系，你觉得佢哋有冇好大嘅特色分别咧？因为你日活呢啲就摆明系某一种类型噶嘛。 我记得咧，以前譬如金公主嗰啲院线咧，仲有一个新艺城啦。是特別咧，喺因為都係元朗大啦，元朗其實都幾多戲院嘅，好多戲院咧就某幾間戲院咧就你會記得咧，佢一定係會做新藝城嘅出品嘅， 係 有一間咧就會專係做咧嘉禾院電影出品嘅咁樣。咁譬如係成龍嗰啲戲咧，就會跟嘉禾啊， 係係係，好似係 嘅。如果係咩麥家石天嗰啲戲咧，就會跟呢一個嘅 新藝城 啦，咁樣呢一啲就細佬哥嘅時候就已經好入腦噶啦。 係而家咧，我覺得係咪個分工咧越嚟越就即係大家差唔多，即係唔會話咧呢個院線咧先有嗰套戲。嗱個別咧，譬如你話，反而我唔知嗰啲叫唔叫院線啊，電影中心咧，即係你就會零舍知道佢會上一啲 播啲另類啲嘅片，係 啦，即係非商業啊，或者即係非主流咧，你就會知道嗰處就有啦咁樣。 如果係譬如你百老匯嗰一條線，你咪見好多都係做西片啊，咁啊都係嚟自安樂影院啊嘛。即安樂咧呢間電影公司，佢就買好多啲 哦，即係佢買片嗰啲咁樣， 買片翻嚟就喺百老匯度播。 係 咁啊，呢一個院線都好。成立咗好耐，亦都嗰、那個形象都好鮮明嘅。 嗯，係啊。咁如果你講到話電影院咧，我哋之前都曾經有同大家回顧過咧。其實嗱，因為頭先你都講啦 ，UA 咧，佢除咗係院線之外咧，咁佢呢個戲院咧好厲害，就係佢引入好多頭先嗰啲設備啊嘛。係 哦， 即係靚嘅凳啦，靚嘅座嗰啲叫做熒幕啦， 音效啦， 係啦。咁、其實呢個咧真係又翻唔到轉頭喎，因為咧你而家你好難咧，無論你個市道幾差都好咧。我谂你而家你冇办法叫一个市民咧，佢都系俾60蚊啦，但系佢入去睇嗰个电影院咧，仲系嗰啲木凳凳啊，又或者咧，即系你系冇任何嗰啲， 系咪？ 你有冇睇过？睇过戏院系木凳噶？ 木凳嗰个年代以前有啊嘛，我哋 我睇过啊，又系元朗咯。 系啊， 元朗嘅铜锣戏院咯。 点样坐？点样坐咁成个几钟头啊？木凳 唔系啊，我记得以前咧 有一套鬼片咧，大家應該記得《猛鬼街》啊。 係啊， 猛鬼街有好多集噶嘛，佢第一集咧《猛鬼街》咧就係喺銅鑼戲院嗰度做嘅。 跟住就係木凳，係 木凳嚟嘅。佢嘅木凳咧係仲分前座同埋後座啦，兼且咧。嗰間戲院出名咧，就係你睇睇下嘅時候咧，會有啲小動物喺你嘅腳度走嚟走去。 咁開心啊！ 即 係當年一定係有呢啲啦，係咪？ 係啊，好正啊！ 配合埋劇情啦，叫做 真係猛鬼街， 真係猛鬼街。咁啊，我睇過一次咧，就係嗰啲叫做cheap 嘅影院咯。因為嗰陣時咧，咪開始興嗰啲 3D 啊嘛。咁但係咧，阿田淨係睇阿凡達嗰啲啊。咁但係咧，成嚿水係貴噶嘛。咁嗰陣時咧，我就話啦，佢有一個喺旺角，我冇記錯係豪華戲院咧， 太 子定豪華嗰度油站隔離。 係 啦，咁個 friend 佢就話：喂，嗰度聽講話有平價嘅呢啲， 係咪啊？ 係平好多㗎。佢話即係如果你正價 3D 嗰啲要$100咧，佢唔知仲係50-60就有啊。 咁都好似係啊， 於是乎大家就去睇啦，中伏。 啊、 因为睇嗰套咧，仲要系当年呢一个杜汶泽版嘅 3D 豪情啦。 哎哟， 咁啊，梗系要睇豪情噶嘛。 系系系。 点知佢个大银幕咧，你冇想象过个大银幕中间有道裂痕嘅咯。 哇！ 即系佢直情好似你攞咗部花咗个手机咧嚟睇电视咧，喂，啊花咗个 mon 啫。咁但系而家 想就下啦。 咁咪你 有咩效果啊？ 蒙咯，嗱佢有条裂痕啦，同埋咧佢啲光暗位咧完全系唔靓嘅，你直情睇到咧，即系好似你好似欧科啊散光咁样咧，一路睇我哋咪一路埋怨嗰个 friend， 你悭咗几十蚊，咁辛苦睇嗰阵时佢仲要买， 唔豪啊咩？ 买咗你一啲都唔豪啦， 但系你就有一个咁经典嘅记忆、哦， 同埋我第一次就系嗰个戏院里边仲有人食烟咯，因为其实禁咗烟好耐噶啦嘛，但 系 佢仲系有嗰啲， 但系嗰啲戏院唔管噶嘛，好似 系啊，仲有呢啲三三五岳咧，真系好正噶，你谂翻转头冇啦，嗱咁啊而家呢个 UA 又结束咗啦，咁啊唯有希望就唔好再有下一个啦，因为佢都。放好多仙河噶嘛？ 又唔需要太过伤感啊，因为其实咧UA 执咗咧，咁佢喺 K11 个 Art House 咧，实请咧阿林建岳博士咧，佢就系买咗噶啦，所以咧第时即系会照开翻嘅吓，不过就系呢轮 咩院线啫， 佢就会变咗做周立 MCL 院线。 哦， 系啊，嗱，讲到 UA 咧，佢就有开设呢一个叫影像口述影像啦，咁啊话好似第一套咧就系嚟自呢一个电影嘅逆流大叔。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懷緬一下，究竟呢一個提供好多先進服務嘅戲院啊，佢已經結束咗啦。我哋會唔會可以繼續將呢種精神延續開去咧？ 翻多少山丘，風發光，躲不開這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凭我身躯，拼了所有，断气方有，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终会失势。 自由党党魁钟国斌在同一个节目提到，双议席单票制可能会令到较小型政党消失。对于有报道说地区直选席位有可能是30或20席，他认为地区直选有30席较理想，因为地区直选有较广泛认受性，同埋市民参与度高。泰国总理巴育昨日在曼谷出席记者会时，被问到是否会改组政府内阁， 巴育反問呢啲事係咪應該由總理事先知道，又叫記者少管閒事。巴育之後離開港台，手執一支消毒酒精，向記者會第一排記者面前噴射。有記者一面拍攝，一面舉手遮擋。從片段睇到巴育一共噴射至少20多次。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緩和，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間溫暖，週末至下週初短暫時間有陽光。依家氣温20度，相對濕度7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900点，升127点，总成交金额1,12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0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2.5，升18.5；美团320.4，升18.4；阿里巴巴229元，升5元。小米集团22.15，升2毫；比亚迪股份189.1，升12.6；保利协鑫能源2.31，升1.3；中国移动54.15，跌7毫；港交所446元，升5.2；药明生物88.1，升4.95；友邦保险99.6，跌1.1。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63，英磅10.765，瑞士法郎8.347，澳元5.962，加元6.128，新西蘭元5.547，歐元9.2239，每百日元對港元7.13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3.888。日經平均指數報29,022點，跌5點。港金現價報15,84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93美元，卖出1,713.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喺港岛区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喺嘉华国际中心。喺新界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北景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健威花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消息，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就喺胜利道噶，就是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而家近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胜利道。路面情况在九龙七咸道北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温思劳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入元朗方向左转去青田路就挤塞，龙尾在新墟。荃湾的洋屋道去荃景围近住横龙街挤塞，龙尾就在荃青交汇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西隧落斜入口方向九龙，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啦，同埋屯门公路大榄上斜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二台通识60秒。 家长同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想安全又开心，咁就要记住一啲运动安全嘅小贴士啦。 小朋友做运动嘅时候咧，要有成年人例如父母啦、导师从旁指导，以策安全。 运动前后仲要做足热身同埋缓和嘅运动，避免引致肌肉抽筋、关节扭伤等嘅创伤。 记得咧唔好食饱之后立即做运动，仲要咧着适当同埋舒服嘅衫裤鞋袜。 家长仲要提醒小朋友做运动要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同埋有恒心啊，要避免做一啲可能引致自己或者其他人受伤嘅危险动作。 患有长期疾病的儿童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示进行强度合适的运动训练，千祈不要勉强啊。 如果运动的时候觉得不舒服，例如气喘、头晕、作呕作闷等等，那就要立即停止和休息的了，有需要的话还要去看医生添啊。 以上资讯由儿童事务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彭晴、磨莉， 二台通识60秒。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第三个钟头啦吓，而家咧气温21度，相对湿度73%啊，直播室有程振鹏、曾志豪啦 ，hello， 电话旁边有你啊，桂花田， 系啊， 冇错嗱，我哋又再呼吁下啦，我哋晏啲咧12:30之后咧，我哋会有呢个猜猜我是谁啦，今日我哋嘅题目系玩 本地游啊， 本地游啊，我哋成日都引诱大家，即系仲未有得解封去外边之前咧，咁啊喺本地玩下啦， 香港好多景点。 系， 冇错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喺呢个本地游里边咧，就帮你揾下啲景点。咁我哋到时咧，我哋三个主持咧就会讲下一啲香港咧即系特色嘅旅游地方，睇下你估唔估到讲紧边一树。 咁我哋都预备咗有啲咧心意卡系送翻俾大家嘅。 系啊，真系好啦吓，有多谢大家。 可以打电话嚟啦， 可以啦，系啊，我哋有朋友仔喺度翻嚟听电话啦，德哥喺度啦吓。 187238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我哋嘅猜猜我是谁。 系好啦，嗱，我哋咧民间。智慧咧，其实咧成日都系即系讲紧话，一啲都唔输蚀俾咧有阵时啲专业人士嘅、哦，即系分分钟 高手在民间啊嘛， 分分钟咧有阵时你搞咁大谈龙凤咧，即系譬如可能你会觉得最简单啦，譬如可能你话咧究竟小朋友啊咩整亲啊跌亲嗰啲咧，如果你跟专家咧，可能整一套方法咧。啲屋企人就話搞咁多做咩？攞雞蛋碌兩碌啦， 就咁啊！ 係啦，攞雞蛋碌兩碌啦，仲快靚正添。譬如你話你熱氣嗰啲咧，可能又係民間智慧咧，得啦，唔知攞啲譬如生痱滋啊，哇！你又要咧，可能好複雜地咧，又要攞好多西藥啊，諸如此類咧。咁屋企人咧都係同你講，攞啲鹽搞掂， 拉佢， 係啦，哇！咁啊，就有陣時啲民間智慧仲會勁啲噶嘛。好啦，咁我想問下啦，你覺得咧喺捉老鼠呢個問題上面咧？你会信民间智慧啊，定系信嗰啲专家咧？ 又嚟捉老鼠，已经讲咗好耐。 民间智慧系边方面啊？摆个老鼠笼嗰只啊？ 即系唔系好简单啊？佢而家就同你讲，就系如何捉老鼠。你会信一个咧？就话喂呢、這个边个嚟噶？哦。 咪黄大仙啊，强哥咯，捉咗几十年老鼠噶啦， 小黄强 系啦，定系你会信咧？呢、這个就系、是、哦，佢喺瑞士里边咧有两个学位， 系啦， 呢、一个放置松鼠专业研究学院嘅院长嚟嘅， 咁我一定系信阿强啦。 点解先？ 你搞咁多嘢，就去读个博士学位翻嚟捉老鼠，唔好啦。 高科技 唔使啦， 高科技真空吸，唔知咩吸。 我会试咗阿强先咯。 即系如果讲 阿强快靓正方便啲， 系啦，捉蛇虫鼠蚁呢啲咧，我都觉得信坊间咧里面的效果。至于即系譬如讲讲咗，即系对于人类嘅健康嗰啲咧，咁啊梗系信嗰啲博士啦，系咪先？ 哦，冇错啦， 长远嘅嘢就 系啦， 系啦，系啦，唔接触落个身体度嘅，梗系信 咁咧， 信自己。 我见到今日咧，其中一份报纸咧，佢又大做呢一个咧，即系捉老鼠嘅新闻啦。 又系捉老鼠啊？ 系啦，咁即系嗱，冇办法，你又唔能够话人哋咧就即系专做啲衰嘢嘅，系因为真系好多地方有好多衰嘢啊嘛。 系啊。 嗱，首先佢例牌话俾你听咧，新蒲岗啦。油麻地啦，咁啊，即系群鼠乱舞啦，有好多啦，咁样。 系咪有一个部门有失责啊？ 主要都系嗰个部门啦，嚟自佢啦，都系。咁咧嗱，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我哋之前都介绍过咧，佢引入咗好多嘢噶嘛。 系啊。 又话用咩气味啊、吸管啊，好似六合彩嗰个搞猪棒咁样噶，就话又话啲老鼠行入嚟，噗一声就将佢吸走咗啦。 系啊系啊。 又快靓正，又啪一声咧，又话即系唔知点样高科技消灭佢啦，咁样。 咁劲咩？ 系啊，但系往往就即系写出嚟就好劲咯。系啦，好似话 文字上面好劲嘅，系啦，文字系啦。 系啦，捉嚟捉去都捉唔到嘅。咁咧，首先呢份报纸咧，佢就话啦，嗱呢啲咧叫做电子驱鼠器咧，就冇乜料到啦，唔系好方便，亦都用得唔好。咁、然后咧，佢又好衰唔衰，佢就做咗个咧叫做民间自救捉鼠法。 哦，斗多 系啦， 斗捉得多， 真系斗多。 喂，我喺网上面咧， 我真系觉得叹为观止。 都见到咧，你知道印度都唔系少嘢噶，系咪？ 我都系啊。 咁佢哋咧都有一啲咧捉老鼠嘅方法啦。我真系觉得，哇，真系蔚为奇观。 喂，嚟一间比拼一下，睇下香港同印度边个劲啲。咁咧嗱，佢今日咧就精选咗咧三个咧民间捉老鼠嘅大法咧。 喺香港嘅， 喺香港嘅，仲要系街坊嚟嘅啫。咁咧嗱，我就想咁讲，如果各位市民咁不幸，你附近就有老鼠。成患嘅话咧，咁、你不妨可以试下以下呢三个方法。哎呀，最衰我哋冇老鼠啊，咁咪真系小确幸可以做一次。 你以为真系冇？ 相信冇啦，揸下棚仔系咪啊？ 攞去踎屎嚟试下咁样 真系啊！ 好啦，嗱，佢第一个方法真系容易到爆炸，真系最基本最基本。佢需要嘅用具包括有一个水桶，同埋一张保鲜纸。 诶、这个方法我介绍过噶啦， 系啊，点用啊？ 然之后就掹喺嗰个水桶个顶嗰度，跟住中间一个保鲜纸挖一个窿。 诶，冇错啦，呢、这个就系其中一个民间捉老鼠嘅大法。 系啊，嗰啲 channel 都睇过，都系 因为我有摆过个 channel 出嚟俾大家睇啊嘛。 咁咧，佢话呢种方法咧快靓正，因为佢直情影住咗咧。 佢仲要搭条木板仔咧，好似一条梯咁样摆喺嗰个桶嗰度嘅。 系啊，佢有条 可以擒上去。 系啦，佢有条石板咧，就系斜斜地晾住喺个桶度嘅。 系啊系啊。 咁啲老鼠咧就。 爬上去嘛， 系啦，咁啊，当然桶里边你要挤啲零食啦，咁啊，梗系用我哋最中意嗰啲咩叉烧啊咩都好啦，即系你千祈唔好用番薯咯，因为食环署系用番薯嘅， 用啲好味啲啊， 系啦，即系佢好味但系唔香啊嘛， 你谂下你自己都唔会食嘅， 系咯， 买香嘅番薯，煨番薯会食嘅， 但会冻噶嘛，煨番薯唔紧要啦吓， 我觉得嗰个民间做嘅实太简单，即系一个胶桶，一个大卷嘅。保鲜纸同埋一条木棍， 系啦， 即系木条啦，叫做因为佢行上去啊嘛， 系啊， 同埋啲好甜嘅嘢食啊，即系俾佢闻到嘢食就 系啦。佢就搞掂啦，咁佢话咧，即系佢咁讲啊，呢啲装置咧，佢话成效有几咁犀利咧？冇，十分钟里边捉到六只咯， 系啊， 十分钟捉六只，你谂下几咁紧要？ 佢呢个民间嘅陷阱咧，有一个 漏洞， 有一个漏洞，但系只要破解到咧，啲老鼠破解到咧，佢会逃出嚟。 点解？ 就是、当如果佢好多啊， 即系达到上顶， 捉到好多，佢哋即 咬就咬穿佢， 唔需要佢哋 冧个桶， 系啊，佢哋执埋一边啊，执埋一边个桶就会冧啊，冧咗落嚟。佢哋咪走得咯？ 系啊，咁但系问题系你系要望住佢啊嘛，系咪先？ 唔系，都抵俾佢啦。你如果你成桶老鼠直情中咗 jackpot 啦，系咪先？ 好惊啊，好恐怖啊！ 咪咯，好犀利噶嘛，真系嗱。第二招咧，我觉得就复杂少少嘅，不过咧佢又几有心思嘅。佢都系一个大木桶啦，咁、然后咧一个大桶啦，咁咧佢中间咧就用咗一个杯同埋好多个咧嗰啲汽水罐啊。 汽水罐 嗰啲汽水罐咧，就全部咧就黐实喺咧中间咧嗰个叫做大杯中间咧，佢形成咗一个咧好似咧旋转滚轴式嘅嗰啲轮盘啊。 系 咁啊，好似啊，其实真系你远睇咧，好似人哋嗰啲左轮咁样咧 ，frac 咁样咧，俄罗斯轮盘啊。 系 咁咧，佢就用唔同嘅汽水罐咧黐咗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轮盘出嚟啦。咁我嚟做咩咧？佢上面个桶上面咧。铺一个咧，好似人哋烧嘢食嗰个铁丝网。 哦， 咁然后咧，再上面咧就有一个圆咕碌嘅咧，好似厕纸筒咧，其实就系入口嚟嘅。咁同头先个保鲜纸咧， 有啲似 个构造一样嘅，不过咧佢再 物料唔同， 佢物料唔同，同埋咧，我觉得佢衰格好多。佢咧老鼠啦就擒上去个顶度啦，又系闻到有味，佢系擒上个厕纸筒度，跟住望到哇有叉烧啊叉烧，卜一声佢哋跌咗落去。但系佢跌落去嘅时候咧，中间咪有个俄罗斯轮盘嘅。 佢走一轮啊？ 嗰个滚筒咧就系俾佢旋。然后就 攰死佢啊！ 唔系，然后就跌咗落个桶底嗰度。咁咧，佢就谂住爬翻上去咧，佢系会掹到噶。不过掹到个汽水管咧，佢又转过。 哎呀，又搭翻落去。 佢又搭翻落去。我有啲唔明，佢点解一定要整呢个滚筒出嚟咧？ 其实冇个滚筒都得噶。 系咪有声咧？ 哦，可能系 吸引佢啊！ 唔系有声，系咪令到啲即系市民知道中咗老鼠？ 哦，嗬， 唔知喎。如果唔系，我唔系好明点解佢一定要攞个滚筒咧？因为佢话 冇理由睇表演噶档。 系啊，佢话佢冇办法可以再爬到上嚟啊，咁样。咁然后咧，第三个方法咧，其实又系攞个水桶啦。咁跟住咧就攞个圆板咧，咁、那、嗰个圆板当然咧就系要轻轻咧，其实要唔好密封嘅，即系你唔好咧即系食住咗落个桶边跌唔到落去。咁咧佢就輕輕咧黐住少少膠咧，就喺個桶邊。咁然後咧嗰塊板上面就係老鼠嚟啦。咁咧表面上塊板係晾住咗，係冇嘢喎。只老鼠只要一踩上去咧，由於其實 就會跌啦。 係啦，佢成個就一吸咧，佢就會將佢成個吸住咗落去。咁咧佢話呢一個方法咧仲快脆。係啦，一上就跌，一上就跌。 但係呢個只可以捉到一隻啫。 唔係、哦，佢話咧有超過就係十隻老鼠自投羅網啊！係啊。佢话佢可以咧不停咁样咧就去吸去吸啊咁样，所以真系好夸张。 犀利！ 你谂下呢三嚿嘢要几多钱啊？ 唔使点钱啦， 成本超低啦。咁你知唔知原来我哋政府投资咗高科技捉老鼠每年几多钱啊？ 哎，唔好讲啦，如果唔系我哋肉痛啊。 冇啦，你估下啦都。 一千万。 你又想？ 一千万咁少，咪捉到一只老鼠啊？ 嗱，我读几个名俾你听，你自己再加码啲啦。我哋分别添置咗气压灭鼠器、夜视摄录机、热能。影像摄录机，争在未揾王家卫嚟揸机嘅啫，就系影老鼠咯， 铁血战士咁， 铁血战士咯，几多钱啊？每年几多钱？ 五千万， 你又想？ 唔系啊嘛， 喂， 咁香港电台十亿就唔系大花童啦， 不嬲都唔系噶啦， 真系啊，点讲得出啊？ 再俾多个数额。 哎呀，唔敢讲啊！ 每年几多钱？ 两亿啊！ 两亿又唔使、啊， 5亿8啦、 啊，1亿5千万咋？ 每年啊， 每年啊， 1亿5千万！ 哇，呢、這个票房真系犀利啊！ 捉到几多只老鼠啊？ 唔好数啦，唔好数啦！啊，水桶加保鲜纸，大家可以学习下啦。Never really wanted to be number one. Just wanted to love everyone. Is it more to this than that? Is it more to this than that? Is it more to this than that? Is it more?Waiting on a world. since I was a little boy with a toy gun. Is there more to this?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呼吁多次，呼吁多次，电话号码18723881837388啦，因为我哋跟住个猜猜我是谁就系、 是，同大家咧估下，究竟我哋形容嘅系香港边一啲名胜咧，或者边啲旅游嘅景点咧 ？OK，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1，大家可以打电话嚟 啊。系啊，有心意卡送翻俾你。 OK， 我想话啦，嗱，成日都话咧送别一啲离世嘅人咧，我哋都会同佢讲，希望你咧一路好走啦， 系咪？ 啊，咁其实一路好走， 同啲老鼠讲咯，而家就 点样可以令到佢哋一路好走咧？ 咁就要听一下星期五嘅百舞金记，大吉大利啦，烧啲衣纸咯， 哦，大预告啊， 打堂斋咯，系咪啊？ 大预告啊，而家 唔系，我唔系预告， 唔系咁啊， 嚟嘅。咁即系点解系一路好走法先得噶？ 咁咪即系唔好翻转头咯，早日投胎咯，轮回转世咯， 系啦系啦，系咯，冇啲形态上可以令到佢真系觉得佢可以一路好走咧？ 形态上 咩意思啊？ 即系点啊？ 系啦，咁啊，即系咧喺即系我哋嘅中国咧，有好多唔同省市咁啊，咁佢哋咧就真系咧有好多咧啲嘅唔同嘅出殡咧，嗰啲叫做 仪式 嘅 习俗。 系啦， 跟住咧， 有一啲系真系会令你感觉到佢走得好啊，咁样噶， 坐住架名贵房车走，系咪咁样嘅一路好走？ 都唔系。是有啲真系咧，有啲动作咧，令到你觉得佢真系一路好走啦咁样。 举例， 其实 嗰啲动作系人在世嘅人做啊， 系啊，在世嘅人做嘅， 挥手 系佢嘅孝子，即系佢啲仔做嘅，即系咁样咯。系啦，咁啊喺呢个佢话贵州咧，咁啊有一个丧咧，其实明明咧就会一个即系好严肃噶嘛，咪有啲人走咗啦。 系， 但咧竟然咧佢哋个传统习俗咧就有一个叫做咧，即系类似咧人哋话一路好走，一路好走啦咁样。咁要做啲咩呢？佢有几个仔㗎喎。咁就同佢个爸爸开路。 开路。 咁究竟点样开路先俾佢一路好走呢？ 攞个牌动出嚟。攞啲红地毡铺出嚟。攞啲玫瑰花粉撚出嚟。 搵啲靓女跳住舞咁样。 哦，咁几好喎。 开路。 都话要佢三个及嗰几个仔去做呢件事。 哦，三个仔趴地喺度有人行上去㗎。 你有少少近啊， 跪 住行， 就唔系跪住行，系碌住开路， 碌住行， 碌住唔系行啊，碌住开路啊， 点样碌法啊？ 咁佢哋咧系会着住咧，即系绑晒嗰啲披麻戴孝嗰啲嘢啦。咁跟住咧就咧喺个地下，佢爸爸要行，即系出去嗰段路咧，行嗰段路咧，嗰几个仔咧就喺地下度滚咯，即系碌咯。 真系就咁瞓喺地度， 系啊，碌咯，系啊，自己喺度打 滑。哇，呢个习俗咁特别嘅。 系啊，佢话就算见到咧，即系有泥水咧嘅时候咧，佢都照碌过去。 系啊， 照碌系啦。 如果有个噗噗喺度咁点？ 照碌， 真系照碌。佢话咧。 搞到現場嗰啲送別 笑到碌咯， 係笑到碌地咯。 我係引人笑㗎，我嚟。 其實就唔係嘅，其實都係為咗個先人嘅啫。咁但係問題係佢哋話呢個儀式係話等緊開路咧，俾個先人去行嘅咁樣咯。 即係有乜嘢問題難關，我幫你碌走曬佢啦。 走整咗先係嘛？ 哦，呢、這個幾有孝道喎、啊，即係勁過鋪紅地氈喎、 啊嗯。真係各處鄉村啊！ 係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优先群组今日起可以按已经预约的时间和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新冠疫苗。位于西营盘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接种中心，不少已经预约的人士到场接种，当中很多是外籍人士。不少人說參考過相關數據，認為伏必泰保護率較高，他們又認為接種中心安排暢順，有醫護人員詢問身體情況之後才安排接種疫苗。對於有市民接種新冠疫苗之後出現嚴重情況，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柔說，暫時仍然相信專家睇法，但是認為當局在確保市民應不應該接種疫苗亦都有責任。林志柔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如果接種者有長期病患或者心臟病等，需要小心處理。把關工作除了市民自己有責任之外，政府亦都有責任確保市民接種當日是不是適合接種。他說當局應該有醫健通等的系統去確認市民病歷是否適合接種，認為60歲以上長者認知能力非常參差，但求他們對自己的身體作評估未必足夠。政府早前宣布將會向市民派發5000元電子消費券，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恆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會準備登記系統，讓市民登記個人資料以索取消費券。他又說去年政府向市民派發10000元，若果市民當時同意，當局可以再次使用原有資料，到時只是需要選擇以哪種消費儲值工具收取消費券就可以。另外，薛永恆說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下載率達到334万，佔40%多人口，形容是值得欣慰的數字。他又說有90多名確診者有使用安心出行，到過大約2800个不同場地，大約5000人收到感染風險通知之後，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免費檢測。行政會議召集人港區人大代表陳志思說，據他了解，特區政府希望在今年內完成立法會和選舉委員會選舉，次序是否需要調轉要視乎實際情況。在北京出席兩會的陳志思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完善選舉制度的時間表非常緊湊，要經人大常委會和本地立法程序，涉及修改法例，並且要進行選民登記，而立法會選舉已經延遲一年舉行，相信不會延遲至出年才舉行。他說中央作出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的部署，是希望繼續推行一國兩制，但是前提是確保香港不會變成顛覆國家的平台。他又說明白香港人短期內對選舉制度感到失望，未必再熱心於政治，相信要時間重建國家和香港人的互信。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緩和，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間溫暖，週末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4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11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81点，升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0点，升20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62蚊，升18蚊；美团321蚊，升19蚊；阿里巴巴229.2，升5.2。小米集团22.15，升2毫；比亚迪股份189.2，升12.7；保利协鑫能源2.31，升1.3；中国移动54.2，跌6.5；港交所445.6，升4.8；药明生物88.1，升4.95；友邦保险99.7，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3，日元108.83，瑞士法郎0.93，加元1.267，人民幣6.516，英磅對美元1.387，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69，新西蘭元對美元0.715。日經平均指數報29028點，升0.91點。港金現價報1584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3.31美元，卖出17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各位师兄弟归位啦！ 一加一加一再合成做转化，若然加多一位，相信事情就变化，就会对吧？转坏的转啊，去抵抗风化，火灾之中，请你回来别要。 成首歌的灵感咧，都是源自监制阿简嘅。话说有次他在西班牙看完 live show， 被当中的一首作品所启发。当 C All Star 几位师兄弟都忙紧自己 solo 的时候咧，呢位大师兄就已经着手将自己嘅灵感同作曲编曲嘅赖影彤分享。另外填词仲有梁柏坚嘅，上榜5个星期上升2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是我杀杂合吧，地球保卫队。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们是丰收快活人嘛。 好啦好啦，我哋再呼吁再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今日题目系乜嘢？ 就系、是、香港嘅景点、名胜、旅游嘅好处、好去处。 好去处系啦，旅游嘅好处就系使钱咯。 仲可以 有啲免费噶， 有啲免费嘅，我哋大部分都可以介绍啲免费景点都冇问题嘅，系啦。 今日准备咗嗰啲题目都系免费 嘅。系啊 ，OK 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咁啊，直播室有程振鹏、有曾志豪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桂花田嘅，我哋稍后咧就会听你电话，希望咧同你玩下究竟有啲咩本地游嘅景点咧。 有冇啊？ 系啊，可以估下嘅吓。喂，与此同时咧，如果调翻转啊，你有嘢想考我哋咧，都无任欢迎嘅吓。嗱，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 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电话旁边第一位朋友你系边个？ 你好 ，Amy， 欢迎你。 三位好 ，Amy 你好。 系啊，本地游景点，你想拣边个做你导游啊？ 系啊。 曾志豪， 非常好，非常好。 曾， 系啊，系啊，导游曾啦，我就系导游曾，系啦，俾 tips 啊，啊呢个好容易啊，真系。嗱，佢系咁样嘅，根据咧网上面介绍呢一个景点咧，佢就占地91.5万平方公尺，分为两个地方，一个叫做高峰乐园，一个叫做海滨乐园。 吓， 听过未咧？ 咁大嘅啲地方， 有高峰又有海滨。 系啊，我哋喺香港咁耐咧，其实你从来都冇仔细研究过噶。 佢有咁样分？ 系啊，原来佢一个就叫做高峰乐园，一个叫做海滨乐园，提供多元化嘅再讲就会知噶啦。总之提供多元化嘅旅游娱乐服务俾你啦吓。 嗯， 请问呢个系咩地方？ 系要买飞入场噶系咪啊？ 系 几多个字啊？ 海洋公园， 你肯定？ 嗯， 冇错，但系请问你听过高峰乐园未咧？ 高峰喺边啊？ 我唔知道。 咪喺山嗰度咯。 我谂系啊，因为咧，我头先就 唔系分南朗山，系咪咁样噶？ 佢咧因为有啲旅游套票啲网站咧，佢就介绍海洋公园啦。佢系咁样形容嘅，富有教育意义嘅海洋公园，占地超过头先讲91.5万平方公尺啦。佢分成两个主题区，一个系高峰乐园，一个系海滨乐园。 海滨 提供多元化的世界级海洋元素景点和刺激的游戏区， 啊，真 的 不知道， 完全没听过， 是的，真的完全 没听过。 但为什么你会估到是海洋公园呢？ 你的 tips 好， 哦，因为就要买飞入场， 是的，买飞入场， 是的，我想高峰乐园可能就是，是不是讲坐缆车啊？ 我想， 不是，你是在山后面都有游戏的， 是的，有 机动游 戏。然后海滨乐园就是主要给你看水族馆那些， 是的，海洋世界， 海洋世界那些咯，哇，犀利啦，咪先？嗱，我哋重新认识啊。不过以后他哋个卖点可能又不是用呢几样噶啦。 系啦，应该系啲保育嗰啲， 又保育啊，又免费啊，咁样噶啦，系啊。多谢你啊 ，Amy， 恭喜晒。 喂 ，Amy， 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啊，多谢你， 多谢晒， 拜 拜。 阿天，头先你系咪已经估到啦？一讲 系啊， 点解咁犀利咧？ 我叻咯。 你大家都去过咁多次啊，我都唔知佢有呢个划分嘅真系。 系，因为有你一讲又有高峰，跟住又咁大，咁啊最紧要就系咁大地方嘛。香港边有咁多地方咁大啫？ 系 咪先？ 都系， 有 靓 晒楼啦。 系啊，好啦，我哋再听嗱，咁啊呢个热身几好啊？呢个导游系咪先？ 非常好， 非常好，非常好。第二位朋友你系边个 ？Hello， 猜猜我是谁？风骚快活人，你叫咩名？ 系，你系边个啊？ 我姓郑嘅， 郑女士，系啦。 咁啊，郑女士，你想同边个玩游戏？ 彭仔定系郭忽田？ 程振鹏啊！ 好，程振鹏喺度。 好，开你全名。 好啊，开我全名咧，我就准备咗一个咧旅游景点，等你估下嘅。嗱，呢个旅游景点咧四个字嘅， 四个字， 系位于九龙嘅。 九龙 唔使过海嘅，喺九龙嘅啫吓。咁咧呢一个嘅旅游景点咧，佢就位于九龙边度咧？九龙东。 哦。 好近我哋嘅 ，OK， 四个字，估唔估啊？唔估， 我估香港电台 九龙城寨， 唔系， 嗯， 好啦，仲有俾多啲 tips 你，佢咧系中式道教嘅， 哦，即刻知道啦， 中式道教， 系啦， 即刻知道啦， 佢有一个特点嘅。啲朋友话咧，佢有求必应喎。 黄大仙， 系黄大仙咩？ 黄大仙， 黄大仙咩先得噶？ 佢要加多个字嘅。 黄大仙， 黄大仙咩咧？ 四个字啊！ 黄大仙出错，黄大仙啊？ 唔系， 唔系， 黄大仙公园啊？ 唔系， 四个字啊！佢系加咩嚟噶？ 系咯，知唔知啊？ 系庙咯， 系咯， 庙咯， 咩庙啊？ 咩咧？ 咁 黄大仙庙， 唔系 啦。 黄大仙庙都得，或者叫黄大 仙祠， 系啦，黄大仙祠，黄大仙。 通常都系 因为咧，但你搭庙我当你啱啦，因为佢都系中式道教寺庙， 系， 都系好有特色噶，都好多游客中意去噶。 有冇去啊？ 好細個去過，而家冇去過。 因為已經靚咗啦，已經保佑咗平安啦，唔使再去啦。 你已經好幸福啊，全家 係啦，全家都好幸福， 全家幸福。 好啦，咁多謝曬你， 多謝曬鄭女士， 唔係全香港人都幸福。 係啊，成你歸元，成你歸元啊， 好大愛啊！咁我哋都保佑你啦，咁所以我哋會送翻個紀念卡俾你嘅。 OK， 好啦 ，thank you， 多 謝曬， 好啊，好啊， 好，拜拜。咦，暫時我哋兩個都好熱門喎，都容易啲喎。 系啦，我哋一心就想将啲纪念卡送翻俾 你手尾门喎，阿田，不如你整个难啲嘅咯， 系 好嘛？ 难到啊！ 系难到啊！呢位朋友你叫咩名？ 系你好 ，Hello， 系你啦，你系边个？阿欣啊， 我叫阿欣，系 阿欣，好啦，阿欣对 阿 田。 我呢个地方咧又系唔使钱嘅，不过你搭车去梗系要钱啦，系咪？咁咧佢咧就喺海拔250。多公尺高嘅 海拔啊， 系啦，即系 咁，系啦，即系山上面少少啦， 系啦系啦，咁又唔系好高，系啦，咁啊又但系一个山度，咁咧系即系一个咧被誉为吓，曾经被誉为咧香港最美岩石选举之中咧，就最叫珍惜岩石自然美嘅 哇，真系好难啊！ 珍惜岩石自然美， 系啦，美誉嘅有呢个美誉嘅， 珍惜岩石咁好少， 你唔使咁担心，好简单，呢个地方三个字嘅啫， 三个字， 好多人都晓得嘅，因为。佢系有段故噶， 有故事添， 有故事噶噃， 同个女人有关嘅。 嗯， 望夫石。 好嘢，好嘢。喂，你讲多次佢个 title 咩话？咩珍惜岩石啊？ 系啊，佢2007年咧，珍惜岩石自然美啊，之香港最美岩石选举活动啦，攞过系啦，呢个系第一位噶。 咁第二位系边个啊？ 狮子山咯，会唔会就系嗰嚿狮子石？ 唔知啊， 狮子石啦，真系。 系啊。 不过老实讲咧，我其实未去过。 我都未啊， 我未到访过。 唔系，同埋你唔会特登行上去噶，系咪啊？ 行到噶， 行到你个有 噶。 系啊， 阿欣有冇去过啊？ 我就系之前有一次去过，咁只不过嗰次去，我系行咗第二个山啊，我好似喺狮子山嗰度，我去完狮子山之后咧，咁就一路行咗去望夫石嗰度，系行到噶， 都行到。 但系如果咧你喺望夫石咁近嘅距离咧，系咪其实反而睇唔清楚佢嘅形状 啊？系啊系啊，其实睇唔到嘅，因为如果喺个石下边嘅话，根本上咧望上去其实系一嚿。大石啫嘛，真 係，係 先睇到嘅，其實 係啊，呢啲叫做咩？只緣身在此山中，所以就領略唔到佢嘅奧妙處啦。 我以為係只可以遠觀，不可視。 都係噶，都係噶，係啊。OK， 好啦，恭喜曬阿欣。 阿欣，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你啊。 係啊，嗱，電話號碼1872388啦，轉頭繼續聽你電話，或者你咧，如果有啲本地遊嘅景點咧，你可以調轉嚟考我哋都得㗎。 好 啊，無人歡迎啊，電話號碼1872388。 私は行く私の果てこの命の宿命の果てまで何のためにこの時代に生まれきたのか態度を変えよう我々に従え逆らうなら排除してしまうまで支配するのか同情は強くてだが心は叫ぶくしてはダメだと逆風よ吹け私に革命を起こせ本当の声を本当の言葉で私だけが私を変えられるのだと決断の瞬間はいつだって怖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に嘘はもうつけない正義か明日は悪になったり誰 む希望が誰かの絶望になったり時代は動く目撃者ではなくてただ自分が動く当事者になれるかさあ旅立とう三新世界へ私よ今私戦いを挑め恐れながらも迷いながらも振り返るなそこに答えはないのだろういくつの失敗といくつの間違いが一つの正解へ一つの確信へ変わる裏切りもした憎しみもしただけどその方法では未来はないと知ったさあ風よ吹け私よ今私に革命を起こせ本当の声を本当の言葉で私だけが私を変えられるのだと決断の瞬間はいつだって怖くてそれでも自分の嘘はもう解けない行こう世界が変わるんだ私が変われば想像を超えるんだ私を超えるんだ 请侦探 风骚快活人 喂，听呢只歌名啊，都要用翻啲十二分嘅谨慎同埋小心啊！ 咩事啊？ 佢系嚟自日本歌手福山雅治喺呢一个咧叫做《反转三国志》呢一个电影嘅主题曲嚟嘅 吓。 系啊，呢个叫《反转三国志》，好笑噶！我见到咧， 系咪啊？ 佢中间咧个主角个样咧，劲似 Eric Kwok 噶，睇得 劲似 Eric Kwok 咁咪就系名咯， 好似啊， 咁咪就系名。 系啊，咁啊，呢个系《反转三国志》里边嘅作品咧，个名叫做革命吓。 系 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今日咧就讲紧本地游， 猜我是谁啊？ 系啦，本地游嘅主题啊，唔知我哋都玩咗啲比较即系大路啲嘅啦，睇下会唔会你热身完之后咧，我哋挑战下你啊。电话旁边系边个？ 系你好吗？ 早晨啊 ，Hello， 三位主持好， 你好啊， 你好，你系边个啊？ 我系阿青， 阿青， 阿青， 系，阿青你好，你想同边个玩游戏？ 曾志豪啊， 曾志豪， 哼，我难啲噶啦噃呢个， 吓唔好咁难， 我唔信啊，我唔信， 啊嗱咁样嘅，佢话咧呢一个地方咧就有好多人咧中意去嗰度影相打卡。 哇！好多地方都系咁嘅， 咪就係、是。 誒、欸，重點係咩咧？梗係啦，嗱，重點係咩咧？頭先我哋講嗰啲，譬如話黃大仙祠啊，或者海水公園嗰啲咧，你就算唔影相，你都有得玩噶嘛。即係你可以入到去拜神啊，你可以入到去、哦、即係玩機動遊戲。但係而家呢個景點咧，佢冇得玩嘅。 你唔影相就冇嘢噶 啦。你唔影相就冇嘢做噶啦。你就係特登去影個相嘅啫。好啦，首先第一啦，咁、哦、第二咧，當地啲人咧。即係附近嘅人士咧，其實就會覺得咧，係真係得遊客咧先至會想去嗰度咁做嘅啫。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喺呢個景點附近嘅人咧，都會覺得又唔係未見過， 有咩好影啊？ 有咩好影啊？咁樣 即係咁㗎。 係啦，但係咁、哦，佢呢個遊客咧，又真係唔需要係講緊係外來人士嘅、哦，可能咧，你係喺本土咧隔離區咧，你都會慕名而嚟嘅。而佢仲有一個好大嘅特色咧，就係、是、啲人每次影完相咧。都系会影住咧，话好靓啊，好靓啊！你睇啲颜色啊，估唔到个外墙咧，原来咁缤纷噶，好靓啊，咁样嘅 外墙咁缤纷， 一个字啊， 三个字，三个字， 三个字 啊！嗱，指示啊，我俾个 tips 你啊，你如果想去呢笪地方度打卡影相嘅话咧，你就要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搭港铁，你搭观塘线。 去到某一个地铁站出口， 其实系咪好近我哋噶？ 好近我哋噶。咁然后咧，你就会喺观塘线去到嗰个地铁站出口咧，系俾埋呢个 tips 你啦。你去到 C3 或者 C4 个出口，咁你就去到附近咧，就可以去到嗰笪地方度咧，揾到最佳拍摄嘅位置。 原本系谂住拆噶啦，呢、這个建筑物 系咩拆嘅咩？ 喂，梗系啦，几十年历史， 好旧噶啦，已经 哇，好犀利啊，不知几值钱啊。 系啊， 喺对面海 喎、啊。 唔系啊，观塘咋？观塘啊， 咩 观塘线？搭观塘线去到嗰个站啊， 有冇个村字啊？ 有个村字， 有个村字噶， 有个村字噶。 阿青， 有个村字啊， 即系边个村咯？系咪啊？ 系啊， 咩村啊？ 好多颜色，好靓嘅咧。 颜色噶， 咩话？ 彩虹村， 彩虹村就 系 啦，冇错啦。呢个彩虹村咧， 呢个村啊， 系啊，佢话咧，其实之前就已经攞到咧香港建筑师学会银牌奖嘅彩虹村啊。咁因为咧，佢个外墙咧就用咗叫做粉嫩舒服的粉色系的 Pantone， 他就为了重新就游过一次，所以就被人觉得呢，哇，靓到不打卡都不行啊，这样。 我估错了啊。 你估错了， 你说哪里啊？ 我以为南山村啊。 南山村好像他的卖点不是这个、啊。 他一样是拍了张照片在那里。 但是他现在是讲紧。是啊是啊，他讲紧就说他的颜色呢，因为这样拍出来呢，朋友他见到这张呢、 啊啊、 就会很多格仔啦，即又有即橙啊、黄啊、粉蓝啊，这样很靓。哦，中间一定有个篮球场咯， 系啊， 就我哋作为嗰个打卡嘅一个即系焦点咁样咯，真系。 好嘅，彩虹村 同我哋分享 啊。系啊，多谢你啊，彩虹村，你咁你下次可以得闲搭下观塘线去嗰度玩下咯 ，OK？ 好啊， 多谢晒。 我哋有心意卡送翻俾阿青。 拜拜，系咪唔错先？我呢个题目 非常好， 系咪啊？有啲难度啦，已经开始。 啊，好，下一位， 下位朋友，你边个？ 好咧， 有啊有啊。 喂， 系打紧，系你边个？ 你好啊， 我阿君啊， 君， 系 啦， 系啊，你哋好啊，你哋新年快乐啊，吓， 新 年 快乐，多谢你， 身体健康， 个个都好。 阿君， 系啊，我想 同边个玩？ 我想问下你哋， 系啊，好好好， 啲嘢， 好啊， 系咪三个一齐噶？ 得噶得噶得噶，冇问题噶。 问我哋啊。 有一个地方咧， 系， 好多人都去过噶啦， 嗯， 喺香港嘅， 系。 佢个名叫龙仔， 佢个名叫龙仔， 吓 咁而家估咩啊？ 佢系咩嘛？ 估佢个名咯，个估佢喺边度嘅位置咯。 哦，龙仔， 即系佢别名叫龙仔。 系啊，系啊，系系。 边个龙啊？一条 龙啊？ 一条龙个龙吓。 龙。 咁我哋由鹏仔去估啊。 龙仔。 鹏仔去估龙仔啊。 九龙仔。 龙仔。 唔系。 九龙城。 应该唔系咁简单 嘅，唔系咁简单嘅，嗰个地方名嚟嘅。 同个龙系咪有冇关系嘅？如果开古完之后咧，有冇关系嘅？同个龙字 有冇关系啊？龙仔 嗰度系好出名嘅。 唔系唔系，即系同个龙字有冇关？ 嗰个地方几个字先？总共 嗰个地方，嗰个地方咪叫龙仔咯？ 唔系 啊，佢原本嗰个地，你叫我系估喺边度嘛？ 系啊，系香港 嘅 咯。 咁嗰个地方叫几多个字啊？嗰本身个 两个字咯， 个谜面系两个字， 系啊， 个谜 底 系两个字， 哦， 谜底两个字， 唔系咁喺香港九龙新界噶， 吓， 我讲喺香港啦，唔好话唔系， 唔系香港九龙 知噶， 香港 哦，即系佢唔讲得啊，香港九龙新界一讲就会估到啊，佢话 做咗， 一讲就估到龙仔啊，玩咩噶嗰个景点？ 嗰个景点好多人去旅行噶， 去旅行即系郊游咁样嘅， 系啊系啊， 郊游即系又唔系 shopping 嗰啲 friend 啦，郊游 系咪大自然噶？ 啊，生态噶， 生态 讲埋俾你听啦，系啊， 哦好啊， 龙脊 唔系 龙仔啊， 龙仔点解叫龙仔咧？系咪佢呢个外号咧都有提示噶啦？已经 好细 啊， 唔通好细？ 唔系啊，佢呢个名系好多人都。知道噶，如果有去过嗰啲地方行过， 系关事嘅。 啊，佢个名字叫龙仔嘛。 但系你话好多人都去过， 好多人都去过。 系啊，嗰、那个地方系好出名噶。 系啊， 跟住原来一出， 梗系啊， 个谜面就变咗大埔咁样，米埔。 唔系， 西贡。 唔系大澳。系啊， 大澳啊， 醒目啊，你真系 大澳啊， 大澳叫龙仔啊， 大屿山啊嘛，大屿山个龙仔好出名噶，嗰度有间慈庆寺噶，乜慈庆寺唔知系卖咗俾人哋啊？ 哦，即系佢，但系 全部都系和尚嚟噶嗰度。 O K， 咁但系佢点解叫做龙仔噶？ 系啊， 有冇原因噶？ 佢可能嗰个位置可能系好似条龙咁样，我谂佢。 嗱，我而家开始出述啦，咁就 check 一 check 龙仔五元啊。 顿悟个悟啊，悟 系咪喺嗰度噶？大屿山 大澳 啊， 龙仔游。 你嗰、那个、啊、你嗰个龙、啊、你嗰个龙仔悟完喺大屿山噶噃，就唔系 大 澳 喎、 啊。 喺大澳 都有，都有啲寫係大澳。 係喎，咁呢個龍仔係大嶼山定大澳啊？ 佢係大嶼山大澳南大嶼郊野公園附近。 佢咁扮咗過去都係有拉筋 嘅， 係有拉筋嘅。 明白，喂，多謝你，多謝你介紹。 喺呢個。 好啊，我哋再上网望清楚咧，但多谢你嘅介绍先，真系吓、啊。喂，我哋听日见到，祝桂花田你顺顺利利咯。 好啦， 拜拜。 拜拜。